然后和上一期一样，就是我要唱这个，哎，我应该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呢？就是如果我们后面的发言开始的话，会先由大家来聊一聊这几篇文章，然后到后面我们可能会需要大家可以都来发言，但是每一个人的发言就尽量的控制稍微短一点，我们也没有个固定的时间长度吧，但是我可能会跳出来提醒一下，或者是直接打断你的发言，然后内容可以，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或者是 Discord 上面沟通。 对，非常感谢思佳，每次都 moderate 得很好。就是我就提一个希望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聊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上来，大家先把问题抛出来，然后直接开始聊，会有效率很多。如果说你是那种有想要分享一个跟今天话题不太相关的东西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微信群，也有 Discord，我们可以事后在里面详细聊。但是有的时候想问问题的朋友很多。就是以问题为主，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对的，在开始之前呢，我稍微讲几个类似于广告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讨论小组呢，其实建了一个主页，因为我觉得之前就是或者只能在 Clubhouse 上面通知，或者是微信群，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又不方便加微信群，所以我们就最近建了一个。在 GitHub 上面建了一个主页，然后那个主页的链接在我的这个点我的头像里面会有，然后应该是比较容易输入的。你点进去以后呢，就会发现它这里有一些链接，然后包括有一个Discord 的频道，可以加入。加入的好处就是我们会在里面有一些分类的讨论，然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之所以在里面加了一个邮件链接是。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推荐的适合在现在这个平台上聊的话题或者科幻内容呢，都可以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我们，我们会看，然后就可能可以有新的想法。还有就是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个独立的页面，比如说本期的主题“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和 “TED Chiang” 和自由意志这个话题呢，我建了一个页面，里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链接，包括这篇短篇小说的全文。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章的链接，大家可以去看。好的，那正式开始之前，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TED Chiang，因为今天选这个题目其实是我非常私心的选了我最喜欢的短篇科幻作家，然后是他的作品里面可能是我前三喜欢的一篇作品。然后之所以 TED Chiang 是我最喜欢的短篇科幻作家呢，是因为他只写短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长篇会怎么样，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这种，就是短而精悍，而又非常的就是完整。他的一个故事都是构建了特别完整的世界观，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篇故事一样。这个作者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就是根据维基百科呢，他是一个所谓的 technical writer，就是他专门写一些技术性文档。所以可能大家如果看了这篇小说或者他其他的小说的话，也发现他的文笔有一种特征，就是非常的清楚，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文笔，就是文笔特别有那种文学性，他更像是就是普通人在讲故事，但是呢讲得特别的清晰。然后这个作者呢，他只写短篇小说，刚刚已经提到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写得特别慢。从1989年，他的第一个故事发表到现在，30多年吧，他一共只发表了19个短篇和超短篇作品，但是呢，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获奖或者获得这些比较大的科幻奖项的提名。他包括有就是拿到了4个新人奖和4个雨果奖，还有很多其他的奖，就是可以说它的特点就是作品少，但是每一个都是精品。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个2019年发表的，叫做这个题目叫做"焦虑是自由的眩晕"。这个题目蛮好玩的，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哲学家，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他的那个名字是，看一下哦。 这个人名字超奇怪的，是属于北欧人那 他 种 是一个丹麦语 ，Deutschland 的那个。 Sorin 它叫，其实我都 对， 不知道是不是念 Sorin，就是中间插了一圈的那个。 它叫做 Kierkegaard，索伦克尔科郭尔，名字很难念，但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被归类为存在主义的哲学神学家。然后他有一篇文章，有一篇作品叫做《焦虑的概念》，他就谈论这种焦虑作为一个情绪或者说是情感的特征。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例子特别好玩，就是当我们站在悬崖边的时候，会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当然你会有怕掉下去的恐惧，这个就是普通的恐惧，你害怕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同时还有一种非常吓人的、非常可怕的冲动，就是你想要，你会觉得你自己有可能想要跳下去，跳下这个悬崖，这种感觉就是所谓的焦虑，或者它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叫做 anxiety or dread，就是这种焦虑的来源是完全的自由，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主观感受到自己有完全的自由，那么就包括了可能选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选择的可能。这个人他就是有人提醒我，他有两个读法，一个是齐克果，一个是克尔凯郭尔。这个人呢，他就把它叫做所谓 dizziness of freedom，自由所产生的眩晕感。这个眩晕感的来源就是这里，你站在悬崖边，让你觉得哇，我可能会想要跳去。当然，通常大家是不会跳下去，但是会有这种感觉。我想，可能挺多人也会有这种经历吧。这篇文章它我觉得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设定，然后之后呢，就我们三个人先来讨论一下里面的故事。因为这个文章是这样，这个小说是这样子，它有一个非常强的设定，然后呢，它在这个设定的世界里面写了，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很多很多个故事，把它糅合在一起，来介绍这个设定所隐含的不同的，就是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的结果。这个设定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叫做棱镜 （prism），它的全称呢是 Plaga Interward Signaling Mechanism，就是 Plaga 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在世界之间传递信号的机制，从名字就可以，大家就可以想到它是一个关于平行宇宙的故事。但是这个平行宇宙的设定呢，是可以在不同的宇宙之间进行交流的。这个设备的原理就是，它在内部呢有一个量子过程，对一个量子过程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可以是零或者一。如果是零呢，就会使得系统点亮一个蓝色的灯；如果是一呢，就会点亮红色的灯。你每次使用这个设备，其实就是按一个按钮，然后你就会看到或者是蓝色的灯亮，或者是红色的灯亮。但是呢，它不会同时亮，它一定是只有其中一盏灯亮。当你看到蓝色的灯亮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另一个宇宙中有一个到目前为止都跟你有完全相同历史和过去的人呢，他按下按钮以后看到的是红色的灯。这个其实呢是非常符合现有的量子理论的。现有的量子理论就是有这么一些量子事件，当你进行测量的时候，它可以有或者是等概率，或者是以不同的概率有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些不同的结果是至少按照这个多世界诠释，是有不同的个体或者说不同的主观意识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的。当然，下一个设定就是作者离开了物理而进入了科幻的部分了，就是他设定了是这个棱镜除了给你一个指示灯之外，还有一个内存条。这个内存条呢，两个世界都可以向它写入信息，而且两个世界都可以读取。这就是违背了这个我们已知的量子力学了，因为已知的量子力学是不存在不同平行宇宙交流这件事情的。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棱镜就起到了在不同的宇宙之间交流的效果。最后一个设定就是， 这个内存的容量是有限的。当你启动这个内存启动这个棱镜的时候呢，如果它里面，比如说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点，最先进的棱镜它有 1GB 的内存，那么你从启动开始，就两个宇宙互相传递的信息呢就不能够超过 1GB，满了那这个棱镜就没用了。好，这就是它的技术的设定。然后呢，我觉得当我听到这个技术以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的。然后他非常有心的还准备了一些就是大规比较不是个体的实验，而是更像是这个社会做的一些实验和对这个设备的理解。他用一系列的这个大气科学家做的实验的形式来告诉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产生量子平行宇宙和你知道你是哪一个宇宙，还有可以交流之外，其实还有第三个特征。这个第三个特征呢，我个人的看法，它是一个 bug，但是等一下可以看他的想法。第三个特征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启动了这个棱镜，看到红色光，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呢，你看到了蓝色光。从此以后，你们这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这两个宇宙之间不会再之中不会再出现新的量子现象，或者说，其他如果其他人在你们之后再次启动棱镜的话，那么这些人启动棱镜在你们两个宇宙里面，他们都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不是作者写的设定，这是我通过作者他的里面的人物的一些反应所推断出来的。但是这个是很反，怎么说呢？是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设定，就是在你按下这个棱镜一瞬间，somehow 整个宇宙都进入了一个更像是决定的系统，因为你和平行宇宙之间，你从此以后都可以预知对方的宇宙会发生和你的宇宙一样的这个分支。之所以我会有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大气科学家，他叫做 Peter Stilitonga，就是他是一个大气科学家，他做了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研究天气的，第二个实验是研究新生儿的基因型的。他做的这个实验的方式呢，就是开启第一个棱镜，然后呢，哦，他是先召集了一群夫妻，这些夫妻呢是准备怀孕的，所以他知道大概在1年后会有这么多人都准备生孩子。他找到了这些人，获得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他们都同意在新生儿出生以后测量新生儿的21个基因位点。这时候呢，做完这些准备呢，他就按下了第一个棱镜的按钮。等了6个月之后呢，他搜集了各地的就全球各地的天气报告。搜集完这些天气报告，他开启了第二个棱镜。这时候他开启完第二个棱镜之后，再过了1个月，他再一次搜集全球的天气报告，也就是说，从实验开始过去的7个月，这时候他第一次进行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交流，就是用第二个棱镜进行交流。他的目的是对比1个月之内天气有没有发生变化。他的发现是，这两个平行宇宙虽然说他们都是在1个月之前同时产生的，而这个就是这个棱镜里面的量子过程其实，虽然说亮红灯和亮蓝灯，它其实非常小的区别，但是过了1个月之后，两个宇宙的天气就完全不同。他说的是局部的天气在两个宇宙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关性。这里他的推论是因为，他对这个完全不同的天气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认为在进行量子测量之后的那一个瞬间呢，是两个宇宙可能只有一个原子的状态的微小的差别，但是微小的差别会随着空气的热运动，他举的例子是氧原子的运动，当然你可以想象任何原子的振动，它们的活动，它们的振动呢会影响到周围的若干个原子，然后这是一个指数爆炸的过程，就是你每过1秒，这一个微小扰动所造成的不同，就可以在这个宇宙中快速的扩大。到了1个月之后呢，它已经扩大到了全球。 这一个逻辑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这两个宇宙中所有的差别都是由开启这个棱镜所造成的，而不包括比如说其他人，他们也在到处开启棱镜，所以我觉得这是设定上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说了很多东西了，我就先到这里，就是这个背景就介绍到这里。我觉得思嘉和七松，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书里面的主要的故事，就是以人类就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每一个人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可以从 Jorge 开始，就是他是参加一个叫做与棱镜相关的哦，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Dana 的客户就是 Dana，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我觉得大家知道设定以后最容易理解的故事，我觉得就是 Jorge 的故事啊。他去见一个心理医生，然后跟心理医生说：“我在4个星期之前，因为那个老板他人品特别差，他对员工的那个态度特别差，一怒之下呢，就趁没有人在停车场。”把老板的车的4个轮胎全都划破了，只干了这么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一直好像都没有人发现是他做的。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一直都感觉有点，就是觉得自己怎么会这样子？是不是说自己成了一个坏人？然后他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去找到了一个叫做 Lidoscope 的公司，去问。他们，能不能在各个平行世界里面搜集最近跟我分开的这个其他世界的，Jorge，然后呢，让他们去问他们有没有去划老板的轮胎。他得到的结果是找到了6个平行世界中的他，这6个人呢都没有划轮胎，就只有他一个人划轮胎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反应，就他当他知道了其他的平行的自己都没有去划别人轮胎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说明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好人。之所以我这一次会划轮胎，就只是一个偶然间的犯错而已，所以我也不用告诉我的老婆。 对，我觉得 Jorge 这个事情，就是这应该是这故事的第一个小故事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反映出来的思想，其实就是说，如果说我有六个，假如说我有六个平行世界，那这六个平行世界里面，他假设他的做某种事情的概率是等概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等概率的情况下，在随机数种子相同的情况下。其中大部分的我都没有做这个事情了，说明它不是我的一种人格的反应，它只我在这个地方划了轮胎，只是一种在高压下的随机事件而已。他用这种方法，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在讲一个有意思的这种小故事，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他在补完他的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其实我很想，再稍微说一下瑞东刚刚讲到的这个故事的设定，以及可能是类似于硬伤 bug 的部分。我觉得，我当时读完整篇文章的时候，我感觉他真正让我觉得说。这个设定很强，我需要强行去接受它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开始它对于这个多宇宙，的这种内部结构的设定。就像瑞东刚刚说的，其实就算是按照最玄学的多宇宙设定，不同宇宙之间这种 multiverse 它是不可能互相干涉的。所以说这里面如果说他要写说两个宇宙可以互相 communicate 的话，就已经是一个纯幻想的范畴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感觉它糅杂了很多东西，在一个框架里面，比如说这个盒子上面这个 prism 上面亮红灯和亮绿灯这个事情，感觉他是想要去写那种类似于自旋的共轭性的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人按了红灯的时候，然后另一方面在没有任何通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信息传递的情况下，另一边可以按绿灯，然后这个东西是共轭的。就是给了我一种这样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那没办法，因为是科幻小说嘛，不是真的 science，你需要去接受这些强设定。至于瑞东最后说的那一点，就是，当你按下这个，就发动了这个盒子，这个 prism 之后， 两个宇宙之间就再也不会有那种，就它会变成一种确定性的关系。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为了故事剧情，作者做的一种折中，就是他想把这种，包括他设定那个内存移植币的限制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他是想把这个设定成一种类似于 one shot，就是一锤子买卖这种感觉的东西。他就为了给这个故事的决定增加一些重量感。这是我读完整个小说的一些感觉。然后我觉得，就像瑞东刚刚说的，他的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或者他的精华，可能也是因为他用了很多人物的小故事，也包括用了他之前，气象学家做的这个实验，来为读者梳理清楚了很多这种故事和设定里面的具体的细节。 我觉得你们肯定应该知道我的 cover 是什么了，就是这个设定太强，我接受不了。但我觉得他讲故事真的是很会讲，所以说我还是继续听听你们怎么去分析这几个故事。但我也挺想，知道到底这个群里面有，因为这篇文章还蛮长的，就是虽然它是短篇，大概也要花了我一个半小时才看完。有可能我估计群里面，这个。房间里面有不少人是没有看这篇文章的，那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可以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抛出来，然后我们可以让听众们也加入这个讨论。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把每个故事全部复述出来的话，就等于说是单纯完全的剧透了。我觉得就像思佳说的，可能我们可以针对里面某些故事，我们觉得一些有意思的议题，可以让大家上麦，然后自由讨论。就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读完这整篇文章，我觉得他能够聊的东西其实很多很多。就像之前瑞东说的，Ted Chiang 这个人写文章的时候，他真的是会把一个小小的 idea。去做很深刻的分析，然后把所有跟他相关的，他能想到的，或者说他灵光一闪的哲学观点也好，神经科学观点也好，心理学观点也好，全部通通揉进来。就比如说这篇文章，我觉得可以讨论的，首先就是比如说他找的这个引用的这个早期存在主义神学家的这个东西，那到了后来，我觉得在场如果说有对哲学，特别是对这种后来西方文论很熟的朋友。可以上来聊一聊什么萨特呀之类的这种跟存在主义相关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特别想聊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它的这个标题吧，或者是它对于 anxiety 和 fear 的这个定义。其实我自己就是做恐惧研究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定义其实，虽然说跟我理解的领域中的一些认识有偏差，但是它也非常巧妙的，就是把握了一些，就是跟人类这个 fear 和 anxiety 的一些区别。和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话题还挺有意思。 对，不如我们就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就是与其专注于某一个情节呢，我觉得就可以抛出一个主题。我觉得一个很长，在这本书里面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人们对过去自己选择的这种不确定感，或者说是缺少自信的感觉，又或者说经常，我觉得现实中也有这种，经常有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会想。如果我当初做了另一个决定，自己会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的设定呢，它就恰恰是提供了一种能够实现这种想象的途径，就是你可以开启这个设备，然后10年之后去找到自己，然后你看一下做出了哪些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就是 Teresa，她在若干年前，她的前男友向她求婚。他拒绝了，然后他现在也是在见一个心理医生，就是咨询情感问题的。他拒绝了前男友之后呢，现在最近他的前男友结婚了，他听说这个前男友现在处于一个幸福的婚姻关系中，他就想，如果当初自己没有拒绝，而是接受了他的求婚，求婚的话，那现在他们是否就可以就是可以幸福的在一起，还是说即使结婚了也会不幸福？这种想法似乎还是挺常见的。 对，瑞东，在你说这个之前，我刚刚想到，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说漏了一个重大的话题，就是在标题里面自由意志相关的东西，肯定，我觉得之后会有朋友想要讨论，就是自由意识是否存在之类的，这个就可以聊到像黎贝特实验之类的神经科学相关的东西。 对，他还有一篇有点相关的短文，他在这个多少年忘记了，他发表在一个科学杂志上，就是《自然》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科学杂志上面。然后他那个文章叫做《What's Expected of Us》，我们被预期做什么？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像那个礼拜实验，然后也是讨论了一个就是人对自由意志，就是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对人的重要性。 然 在 后 这 这， 篇， 哦，sorry，然后至于就是瑞东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做了事情之后后悔啊，因为这个房间标题有一个神经科学，所以说我觉得我可以强行把它引到神经科学上面，就是这种研究 regret 这个情绪，其实也是一个虽然说做的人不多，但是挺有意思的研究领域。然后人们一般会把它跟神经经济学的一些这种经济学模型来做一些比照，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知道有所谓沉没成本这个东西，就是你过去的这个东西是沉没成本，然后你现在要做决定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去有一个这种没有 bias 的 prior，就是在贝叶斯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做决定为了防止你将来就是我暂时想不起来那个具体的证明过程，但是总之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在神经学里面，就是说的通俗一点，你犹豫越多，你的这个先期的 bias，先期的这个叫先验条件有越多的偏差，有越多的 bias，你之后做决定犯错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当然，这个说的非常的 crude，非常的粗糙，但大概有这样一个现象在里面。然后所以说最好的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去抛弃那个之前的后悔。再来做将来的决定，但是人的，真正的决定往往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我们反而会去纠结那些过去已经，做错了的事情。但是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很好的学长，他是学数学的，学统计的，有一次他在跟我聊这个话题，他说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去把贝叶斯的东西搞懂了，你就不会这么纠结了。然后第一个就是他刚刚跟我讲的这个，就是最好要有一个纯净的 prior 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他跟我说的。就是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如果说你现在想的，就以瑞东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如果说，你想的说，OK，当时如果说我，跟他在一起就好了，那现在我是不是会更幸福呢？他说这种东西叫做 counterfactual prior，就是你的现在的一切的计算，包括你现在一切的决策，都是根据你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做下的决策，从那个地方生长出来的。然后你在做模拟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做这种 VS 模拟的时候，都会从那个prior 上生长出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去变更之前的 prior 的话，那你整个模拟过程就不成立了。他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去做那种后悔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是从这种决策科学上能够讲到的一点。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往往就逃脱不了这种后悔也好，或者说是 Ted Chiang 说的这种 anxiety 也好。然后绕得再远一点，他其实小说里面也表现出了一种。情感就是我们的这种焦虑，或者说我们这种非理性的，后悔，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自由意识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预测机器。像之前，思佳多次在我们房间里面就提到这个，就是 predictive coding 这个观点。其实我们的很多计算过程，是跟这个东西相关的，是符合它的规律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计算机器，很多时候会有非理性的要素在里面。所以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意人活着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像被某些人解释的那种，里贝特实验里面，他们去过度解读里贝特实验，说我们只是一个有一定程度 agency 的僵尸而已。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我实际上也是因为对，就这种后悔，就是犯了错误之后怎么影响接下来的决策感兴趣，而从研究 perception 走上了研究这种 decision making 的道路。但，我越是做这方面研究，越是觉得，我们现有的所有的范式或者是神经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没有办法解释任何我们对就是 regret 的东西，就有点 over interpret 它，或者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老师说，哦，你不要，你要应该保持理性，应该不要有那个 prior。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在我们真实世界中所谓的这种焦虑或者是 regret 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就这个东西的出现根本就不是和我真的做错了有关，我可能并没有做错，只是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影响了，就让我产生了这样子的焦虑感，就是会让我思考如果我当时做另一个选择是怎么样的，同时我又知道我 不能知道结论是什么，就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 loop。 所以说这个设定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设定倒是非常有趣，它倒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后悔药，它只是告诉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information， 这个 information 可能不会改变我的人生，只是改变了我的另一个人的人，另一个人只是展示给我展示了如果从那一刻做这样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那我就在想，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要不要去看呢？这个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徒增烦恼的事情？ 对，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我也经常就是读这篇小说反复读，我都在想我会不会去使用这个服务。先说一下这些公司吧，就是有几种服务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种服务是你可以到一个店里面，然后去跟其他平行世界里面的你去交谈，也就是说你们约一个时间，比如说周三晚上7点，你们就都到同一个店里面，然后就可以交流最近两个世界里面分别发生了什么。还有一种呢，叫做比如说一个叫做 Crystal Ball 水晶球的公司，就是你可以提一个诉求，比如说我想要找有没有一个平行世界里面我是接受了这个新的工作的，或者是我没有选择这个学校，然后这个公司呢就会跟其他平行世界的同一个公司去交流信息，然后去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有的话呢就可以让你们或者是交谈，或者是可以你可以向对面的你去问问题。这些公司就是直觉上你可能会找到比你过得好的或者比你过得坏的，然后呢可能会觉得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未必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服务，因为如果你看到你看到平行宇宙中的你选择另一份工作结果他过得更好，可能那你就会后悔这个决定。但是很有趣的是，在至少在小说里面，大多数人在他们使用了这个服务以后，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较好，他们过得要比他们的平行自我要更加好，就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很就是完全相同的一个认知偏差吧，就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比人，就是比人群平均过得要更好，就是一种乐观的认知偏差。在这个平行宇宙的世界里面，就把它应用到了对自己和其他的可能自己，我们也是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挺好的。 对，而且说到这一点，就是我刚刚对小说里面这个设定也觉得非常的喜欢，就是像瑞东刚刚说的，它里面其实描述了不同公司提供的不同类型的服务。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他只是用了这个观点，然后去描述了一个非常粗枝大叶的，或者说非常绝对的这种预知，比如说 OK， 我只要用了这个 prison， 我就能完全知道我在另一个宇宙的所有的行为，就等于说我可以知道我的人生的另一个全景图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说，像这样的设定反而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他的结论其实挺粗暴的，而且对我来说，如果说你能够完全预知你做出另一种选择之后你过之后的轨迹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人生，或者说我觉得世界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往往来自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比如说很多恐怖电影或者说科幻电影会有这种什么人生倒计时的这种东西出现，说你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它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可活，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可怕的。但是呢，小说里面的设定是比如说像瑞东刚刚提到这种水晶球公司，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服务。比如说我想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现在我想要去跳槽我现在想要跳槽到另一个公司，那我想知道如果说我跳槽到这个公司之后我的人生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我就去用这个服务。我只想知道的是我跳槽之后我的工资有没有涨，或者说我之后的事业有没有发展得更好之类的，这种比较粗糙的信息然后比较狭窄的信息。 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吸引人的，当然这只是小说里面的设定。我觉得，就说回到 Ted Chiang 的小说吧，我觉得他的小说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我特别的佩服，他会从这个一个非常粗糙的或者非常宏观、非常抽象的想象里面去延展出很多很多具体的细节，然后他通过描写这种具体的细节，就可以把读者在这个想象上推得更远。 对，而且这个也是展示了他的这个设定，也展示了他讲故事的能力。就是他是通过他找他先找他，也不是他不知道他是故意找的还是什么，但是这个文章里面他总是能够抓住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用那些搞市场的人的话说，就是他能够一下子找到你一个痛点，就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如另一个我会如果做了另一个决定会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在落地的时候，他又不是那种很土的那种方式，而是一个很细节且有实际操作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这个服务我可得要考虑要搞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味的。 那瑞东，我先听一下你想讲的，或者说你接下来 schedule 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我们再稍微介绍几个概念，或者说再抛出几个议题之后，我们可以把大家拉上来，然后让大家自由讨论。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我可能就再提最后一个点吧，其实我没有什么议题了，我就是喜欢这篇小说，所以是相关的话题我都挺想聊的，我就在，就是现在我先提一个，我觉得这篇小说里面非就是一个主线的话题，就是负罪感，就是，在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做了一件对不起另一个人的事情。然后这种负罪感可能会伴随一个人非常久，在这篇小说里面呢，有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特征，比如说，当然主角，Nat，他是对他可能是对父母还有他伤害过的人有很多人都有负罪感，因为，他就是他的最大的这个人物特征嘛，就是他吸毒，他是一个前毒瘾前毒贩这样子，然后呢，他经过了，我们不知道他经过了什么，但是呢，他里面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细节，一个是，他醒来是在自己的呕吐中醒来，然后必须要通过，性交易来获得这个毒品，这些是真正问题。就是在他去参加这些互助小组的时候，他觉得这些普通人的问题都不算什么，我才是，遇到过最大问题的人。然后第二个是他很多年里面他都埋怨他的父母把家门锁起来，因为他有一次被抓进监狱，就是因为他被指控这个叫做私闯民宅吧，他闯的是他父母的民宅，因为他要去偷偷东西来获取毒品，所以 Nat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过去，他做了很多的错事情，然后当他现在就是他已经没有。他现在没有在吸毒了，然后他也在试图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还是会想，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他在做选择，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我不会讲很多细节。我觉得 Nat 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一直是扮演的一个非常有同理心，跟始终在找，就是找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他的合伙人想要用一些比较，这个有伤害性的手段去影响他们的这个目标 Lyle 去卖他的冷静的时候，他就不希望伤害 Lyle，所以他就会，用一个有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他的同伙 Morrow 不要去伤害 Lyle。然后呢，最后，在故事的接近结尾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对另一个人非常有价值的冷静。这时候他也犹豫说：“我是。”用这个冷静来获得我自己的私利，还是说就是因为他需要这个冷静，我就直接给他？他会有这种，内心的纠结。但是这都是在一个他之前犯了很多很多的错的背景下面，然后他会反复的想说，这些决定如果我做了一个更好的决定，他是不是能够说明我就不再是那个犯下很多错的那一个坏的人了？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 Zarina，他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他在小时候他有一个姐妹，他的姐妹是他们都是学跳舞的，但是他的姐妹呢就获得了去茱莉亚，就是这个茱莉亚学院面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学校面试的机会。他出于嫉妒的心理呢，就在他的姐妹的这个水里面加了咖啡因。然后就使得他去面试的时候发挥不好，结果他就没有得到录取。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呢，最近他帮他的他因为他的侄女申请大学没有中第一志愿，而他开启的棱镜里面有一个平行世界，他的那个平行世界中的侄女是中了第一志愿的，他就埋怨自己说，就是因为我按了这个按键。才造成在我的这个平行世界中，我的侄女没有得到这个第一志愿。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一个非常牵强的归因。他说，因为我按了这个按钮，导致，我的侄女没有拿到最好的，这个选择。但是他按按钮的时候，其实跟这个录取过程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后来他经过其他人的。开导了他，其实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没有办法战胜自己对侄女，源于自己对他姐妹的这个负罪感。我觉得这个主题是贯穿整个故事的。 其实这个算是我在阅读过程中，跟思佳一样，就是，有一点不能接受的一点吧，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吃下去有点难受的这种设定，因为我觉得他都已经设定了一个这种多宇宙，跟量子纠缠有关的世界观了，但是他呢还在用一种可以说是比较庸俗的这种因果论来讲其中一些人物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合理的情况就是他其实在讨论人的心理，然后这一点可能又可以说回到这个标题，就是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就是我觉得里面其实有两种对冲的情感，一种情感是比如说最后高潮的时候，我突然忘了这个吸毒的贩毒的主角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在最后就陷入了一种恐惧之中，他会觉 Not。 得他会觉得说。那我接下来做的选择是有意义的吗？因为反正无论我做什么样的选择，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在某个平行宇宙中，一定有一个人做了跟我做的决定的补集。那这样的话，似乎我的这个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另一种情感，就是正是因为你有这种焦虑，它才是你存在的一种证明，或者说是你的有自由意志的一种证明。就是我会觉得说这句话里面能引申出来的两种想法，一是说绝对的自由会带来非常的会带来恐惧，这就是为什么说自由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但另一种理解，我觉得就是正是因为你有这种焦虑感，它才证明了你是一个这个有 agency 的存在。我觉得这一点也挺有意思。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人的决定和在这个故事里的随机事件的关系。其实书里面有几处都讲到，我们在自己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比如说选择，我现在选择说这句话，它其实是并不会产生新的，平行宇宙分支的，只有去按那个按钮才会产生新的分支。就是它故事里面有个地方提到，就是领域内的专家反复向大众强调，就是我们的决定仍然是一个经典过程，但是人们还是会有这种直觉吧，就是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感觉我两种决定都可以做，所以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量子过程。但是大部分这个故事的决定其实都是经典过程。那么为什么会有做出不同决定的分支存在呢？就是因为在做出决定之前，世界已经。产生分歧了，就比如说开始提到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就可以影响很多的决定。 我刚刚看到讯开麦了，您请讲。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大家有问题或者说想分享的就可以举手，然后我们会把大家拉上来。 你好，对，我是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一点非常好，就是我是认为。那些对过去自己的行为，有后悔的情感的人，都是倾向于相信自由意志存在的人，就是他们，后悔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 本来有可能不这么做。而如果一个人是相信决定论，或者说他相信自由意志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宇宙命中注定就会是这样演化的。那我也不可能就是I couldn't have done otherwise。那他就不会有这种焦虑。所以说就是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吧，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他这篇小说扣题的一个点。然后我想再简单讲一讲，就是我了解的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些主流的看法。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歧在于，就是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不是相容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决定的，那人还有没有自由意志？如果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相容的话，这个分支叫 compatibilism， 就是相容主义。然后如果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不相容的话，就会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决定论是错的，然后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另一种看法是就是决定论是对的，所以人没有自由意志。然后就这篇小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想 echo 一下瑞东，就是我觉得他的设定有些总的来说有点奇怪。就是我是可以接受他在不同平行宇宙之间能通信，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物理上不合理但是逻辑上合理的设定。但是他按一个按钮之后世界就变成决定的了，这个我觉得是逻辑上也不合理的，因为按了一个按钮之后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很多人就是在不断的打开临近，然后按照故事的逻辑的话应该会演化出不同的世界。所以对，这只是我关于这个故事逻辑上的一点问题。 哇，谢谢荀讲的这一点。就是说到荀刚刚，就是荀刚刚其实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对于这种自由意志存在与否的一些争论。我觉得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神经科学方面的这种实验方面的观点。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实验要看你怎么解读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其实什么都没有证明，也什么都没有disapprove， 就是它什么都没有反应，但是在媒体的报道上它曾经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就这个实验叫做里贝特实验，叫做 Libet Experiment， 就这个人叫做 Benjamin Libet。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说，就是他让人去动他的手指，就是说他会记录这个人，他让一个人看着一个时钟，然后呢，这个时钟是属于能够告诉这个人现在时间的那种时钟，然后他会让这个人去动自己的手指，然后呢，实验人员会去记录这个人实际上是在什么时间动的手指。那他让这个被试报告的唯一的一个值，就是他让被试在自己想动手指的时候去报告出时钟上的那个时间，这样他就有了两个行为上的测量，一个测量是实际动手的时间，另一个测量呢是这个人想动手的时间。然后呢，他还有第三个测量，这个测量就是跟神经科学有关的测量，就是他去记录了这个人的头皮电位，就是 scalp EEG。然后呢，他最后发现一个事情，简单来说就这个实验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以这个人真正动手的时间为零点的话，那他在自我报告的想要动手的时间大概是-200毫秒左右，就是说大概在200毫秒之前，他动手的200毫秒之前他会 report 说OK 我是在这个时间想动手的。然后呢，被媒体大肆报道，然后作为好像自由意志不存在的一个证据，就是他这个头皮电位就是跟这个 action 跟行为有关的这个电位大概在-550毫秒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如果说直观的理解的话，好像是在他想要动手之前大脑里面的这个电位就存在了。但是对于这种解读，其实就是我现在看来吧，其实是媒体的一种咋呼，因为有很多的批评可以做。首先技术上的批评，就是说他这个实验其实包括时钟计数然后让被试自己报告这种手段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但这技术上的东西不说，从他的这种 design philosophy 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 被试自己报告的这个就是 intention， 就是这个动手指的欲望，它其实会晚于它真正欲望的产生。因为当你意识到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其实中间是会消耗时间的，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反论。然后还有另一个反论，就是你记录到这种头皮的电位，其实就这个反论是一种疑问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电位它到底反映着什么。你可以说它反映着动手指的 intention，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准备电位。所以说也有人会说我们虽然说在他想动手指之前就记录到了这个电位的上升，但它只是一个动作上的准备电位而已，跟这个意识或者说跟我们想动手指的这个 intention 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以及这个实验其实还有一些新进的版本，就是我觉得新进的版本其实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反论，就是大概是我忘了是几年的事情了，就是马普所就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这个应该是叫 John Haynes， 他做了一个磁共振版本的实验，就他不是用这个头皮电位做的，他是用磁共振做的。然后磁共振呢，为什么他用磁共振呢？是因为磁共振的这个血氧信号它上升的时间更慢，这样的话他可以看说我会不会在比我想要动手指之前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去记录到一个准备性的这种信号。然后他确实记录到了，就是他记录到了在动手指的7到8秒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就是 FMI 的信号，好像可以预测这个人是否会动手指。然后当时也是最开始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但其实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用这种就是 multivoxel 叫做多体素分析，然后就等于说他把当时七八秒前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说的通俗一点激活图提出来，然后做了一个这种分析，然后用这个东西去预测之后的行为。然后他发现说确实可以预测，但其实它的这个稳定的预测率只有55%左右，也就是说比靠猜的这种纯 chance level 多了5%。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说好像有一个数据统计上显著的预测效果，但它其实跟你乱猜没有什么区别。就这一点上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强的 argument， 可以说那个七八秒前的那个信号是预测人这种人的这种自由意志的一个信号。所以说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神经科学方面这方面可以说是一潭混水，就是你这个东西碰了之后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我觉得目前为止没有太确实的证据可以真的说好像去证明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这是我想对勋刚刚说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补充。 我提一个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视角，我觉得自由意志并不是，自由意志跟决定论其实是两个相对平行的概念。当然我知道传统的争论很多都是首先因为决定论是一个新的概念，当认识到决定论之后人们开始想它跟自由意识的关系。但是其实另一个视角来看，自由论其实是关于怎么说呢，关于二元论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观点下，就是科学实在论，如果认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全部就是我们通过物理学手段可以认识到的物体，然后分子，然后原子，然后更加微观的粒子，然后量子场，这些物质，如果这些物质构成了整个世界，那么自由意志就是一个无法被谈论的东西。因为我们当然自由意志它是出名的难以定义，但是我觉得最就是最多人符合最多人直觉是这样子，就是我在任何时刻可以完全独立于整个宇宙来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它是依托于一个非物质的灵魂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自由意志与其说它是和决定论有所冲突，不如说它其实是和一元论，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的并且能够发生因果作用的就只有物质，冲突是在这里。那么在这种视角看来，其实神经科学是无法解决自由意志问题的。因为不管神经科学做出什么样的发现，只要我们做的是这种比如说 FMI 也好，或者是行为学实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手段，我们都是在物质世界中在做这个实验。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实在的科学观，已经接受了唯物主义的科学观，那么它的结论就只能够在唯物主义的语境下去探讨。它是跟这种是否存在一个可以随时无中生有来产生跟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灵魂这种观点，其实它从 本质上就是相冲突的。也就是说，做任何神经科学实验的前提就是，要排除这种灵异的自由意志的理念，而不灵异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给说，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定义出来，那也就没有办法去把它证伪了。 哇，我觉得瑞东刚刚补充的太好了，而且你还提醒我一个我刚刚说掉的东西，就是哪怕是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神经科学的实验，它提供的证据，我觉得其实效率也是很低的，因为我们无论是这种头皮脑电也好，还是磁共振也好，我一直觉得说这永远都是一种现象学的东西，就是我们测量的这个东西永远都是神经活动的某种反应，某种间接反应。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永远不能说你测量到了任何信号你用来作为证据说它是我自由意志或者说这种神经活动的直接体现。嗯，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比较玄学或者说比较哲学的问题，所以说很难用就像刚刚瑞东说的，在这种实在科学的范畴上去把它讲清楚。然后接下来如果说大家有想讨论跟这个相关的，或者说别的任何跟我们这次主题和小说相关的，就大家可以随便举手，然后我们会把大家拉上来。现在就是大家进入自由讨论、自由提问的时间。 我想讲两点，就是一个是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就是其实决定论可以是更广义上的决定论，就是这个世界是由物理规律所决定的，量子力学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决定论的理论，因为它的概率波函数都是确定的，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同意瑞东刚才说的，就是自由意志不光是跟就是经典的物理理论冲突，也跟其他的更modern 的像量子力学这种物理理论也是冲突的，就是归根结底的话，它是跟现有的物理框架认识是有些矛盾的，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如果要我相信自由意志存在的话，我是得假设有一个 free agent， 然后这个 free agent 接受到了来自物理世界的一些信息，从你的大脑，然后它可以不受任何物理定律影响的。自由的做出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 send back to the brain， 然后再在物理世界进行一些操作，就是我必须要相信这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才能让我相信自由意志。但是我也知道，就是相容主义者，就是有些人认为，自由意志是跟决定论是可以兼容的，也是跟物理理论是可以兼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定义的自由意志跟这种自由意志不完全一样，就是他们定义的自由意志一般是说free of constraint， 就是说你的想法不受外物阻碍，这样你就算是有自由意志，而不是说你本来可以做另外的一件事。 对，迅说的第二种对自由意志理解，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就是更贴近于我们真正想要拥有的自由意志，而且我们其实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已经拥有了，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原则还有自己的性格来做选择，这个能力其实并不依赖于任何非常玄学的或者说是灵异的这种灵魂来支撑，其实一个完全决定论的物理世界就已经可以支持这样的决定了。就比如说作者在他的这个故事的结尾，哦对，就是我可以再讲一下关于 Ted Chiang 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他在每个故事的结尾他会写一个这个 story notes， 就是他会写很简短的一两段话 来讲关于他为什么写这个故事，或者说他是什么样的灵感来写这个故事。然后在这篇《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的故事的结尾的这个笔记里面呢，他就说，自由意志经常被哲学家定义为，就是刚才迅已经介绍过了，就是是否有可能做反史实决定，就是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otherwise， 然后他就驳斥了这一种定义。我觉得他驳斥的非常好。他举的例子是马丁路德，就是那个路德改宗的路德。他有一篇演讲，其中呢有一句非常有力的话，叫做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我站在这里，我不可能做其他的事情。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我的理念和现实使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必须要站在这里把这样的话说出来。这句话它是一个非常有道德号召力的一句话，但是如果你把它套到那个某一种哲学里面去说，哦，如果他没有其他选择，那他说这句话就是不自由的。这其实非常反我们的常识，因为我们直觉上马丁路德说这句话，它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非常高的体现，就是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道德感驱使他不得不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由意志恰恰和那种二元论的自由意志是相反的，就是自由意志的前提就是我可以非常明确的根据我的人格来做出一个决定，就算做100次我都会做同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才是自由的。 Hello， 玉你好。 哎嗨，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讨论就是自由意志，就有两个概念我还没有搞很清楚，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和自由意志这两个事。然后就是他写的，因为我就是第一次来听嘛，然后上回也就没有看，然后但听你们讨论会有一些了解。就是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就是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写的，就是重要大法官，他说耶稣把自由给你，现在人们把自由就是跪在我脚下，用自由来换取我手中的面包。所以在我看来，自由是这样，就是讨论的自由是这样一种存在，就是不是以确定的某一种，就是我做一件事情但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这样来，我是这样来定义自由，这就意味着去创造，然后创造也是一种很多时候也是不知道结果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人们其实是很害怕自由的嘛，很害怕承担做一个事情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会想要参考一些东西，想要有某一些事实，以及就像然后瑞东前面讲的那个扎彻伦的故事，他想要知道我自己这就做这个事情的我是不是本质上是一种好的，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事情就只和他做这个事情有关，而没有和他就是本质上是怎么样，或者是就说特别本体的一个可能也说是决定了那样一种东西相关嘛。但人类好像下意识的是去想逃避掉这个自由，而去偏向本体的这样一种意识，所以大概我是就很零散的一些想法，然后再去说一下哦。另外就是前面宋说的那个实验，如果是就是拿这个实验来证明，论证是不是自由还是下意识，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判断的在里面？就是我有了想动手指这个冲动，但是我判断哦，我这个时候要不要动，是动还是不动？这个可能就我看来可能是在这个判断上体现出的这个人的自由，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神经的信号。对，大概这样，谢谢。 谢谢鱼。我稍微补充一下我刚刚讲的，就是里贝特实验以及他后续的实验嘛，就是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是实证科学或者说神经科学在这方面研究，首先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少，然后我会觉得它方面这方面有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像大家刚刚各位讨论，就是自由意志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一个良好定义的东西， 它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定义。就像刚刚说的，说到自由意识，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那在里贝特实验里面，它被定义一种非常非常微观的、非常非常局部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我想要动手指这个事情，什么是最先发生的？那这个逻辑可能在，比如说大家如果说，对哲学或者说，自由意识的讨论很熟悉的话，我会觉得他的这种想法很奇怪。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比较直觉的想法，所以他们才这么做的。他们会觉得说，如果说我的这个报告，我想动手指的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最前面的话，如果说在它之前还有别的东西能够稳定的去 decode 它，能够稳定的去预测它的话，那他们就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自由意志好像是不存在的。那他在这里面找到的就是那个头皮电位 EEG 和后面这 fMRI 的这种多模多体素的这种 decoding。但是我会觉得说它就是我自己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玩具一样的游戏。他们其实就是想，一方面我觉得在现实层面考虑，可能就是这样的非常 topical 的话题能够发上比较好的期刊，虽然说他们好像没有发到特别好的期刊。但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里面肯定会有很多没有良好定义的部分，但是他们做这个尝试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很难觉得它真正证明了什么东西。 其实里贝特实验我可能唱一个就是唱一个反调，就是他并不是对自由意志没有做任何的驳斥。我觉得他驳斥了一种最 naive 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我相信在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可以感觉到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的就是当我感觉我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那就是我做出决定的时候。如果我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里贝特实验其实就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就是至少它排除了人们可以非常精确的感知到自己的决定做出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点稻草人的意思了。当然就是可能任何一个相信自己，哪怕是相信自己有玄学自由意志的人，他也不会说那么坚持说就是我做出决定的精确到一秒或者精确到半秒我都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做出的。 对对对，就像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对于里贝特实验最常见的一种驳斥，就是说哪怕我不去纠结它技术方面和实验设计方面的各种细节，我承认它的结果，那你证明的也就是说在你准备之前有一个这种准备电位，那它其实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就是它说明的就像瑞东刚刚说的，只是说我的自由意志不是说我现在想来什么马上就来什么。然后我也想稍微 echo 一下瑞东之前提到的就是马丁路德的这个例子，我会觉得说里贝特实验这样的或者说它的后续实验是在一个比较微观局部的层面上去讨论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可能也没有讨论的很好。那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我觉得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的这种 predictive encoding， 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预测机器。比如说我们要去买股票，那我们是什么去决定我们现在要不要买比特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过去收集的信息，我们对于市场的 prior， 以及我们现在观测到的信息，然后它最后会综合成一个，如果按照 BS 的观点的话，它最后会综合成一个这种后验的观测，然后它会帮助我们进行决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是类似于勋提到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不冲突的一种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去驳斥那种最庸俗的，就像瑞东说的那种自由意志的观点，就是我想来什么就来什么，现在这一刻 right now right here， 我想做 A 就做 A， 想做 B 就做 B， 一切都根据我现在瞬时的这种非常癫狂的意志决定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以及我们现在在想什么，其实都是由过去的信息来构建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晚上我想吃牛肉盖饭，不是因为我在这一瞬间决定了我想吃牛肉盖饭，而是我之前我可能昨天没有吃，然后我最近一个月都没有吃牛肉了，所以说我才想吃它。这个东西肯定是跟你过去的信息和经验有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其实我觉得可以勉强的说它有一定决定论的意思在里面。这是我觉得。然后就像刚刚瑞东提的马丁路德的这个概念，马丁路德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在更高层面上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之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之所以是一个有高尚品质的人，他之所以要做这个事情，是由他童年的教育以及他以前的阅读，他以前的各种决定所构成的。 而不是在他这一瞬间突然拍脑子想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在说 I stand here, so I cannot do otherwise. 这是我想就是 echo 一下瑞东之前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买比特币了吗？ 我已经很早之前就跑路了。这个也跟我就是跟我的 risk averse 和我之前的这种整体的受的教育系统有关系，我觉得。 就是人当然都是经验的了，经验性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大哦，可能不全部都是吧，但大部分东西都是经验性的嘛，那这样无疑做的决定都会参考过去的。但这个和自由意志我觉得不是不冲突的，因为自由意志就是像尼采说的，他是在鼓励就是很身体性的去做去创造，不是去惮于某一些已经存在的观念或价值体系，就是是一种类似于打破某种东西的行动的这样的存在，我是这样理解的。 哦，我可能刚刚没有讲清楚，就是我刚刚想讲的就是勋提到的这种自由意志跟决定论在某种意义上不冲突的一种理解，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有自由意志的，比如说我今天想吃牛肉盖饭，这当然不是某个外星人或者按照阴谋论给我洗脑之后给我灌输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它可以从我过去的信息的堆积中，在一定程度上，就举个例子吧，假如说有一个神经网络在不停的学习收集我的这种黑箱子进去的信息，那它应该是有办法 predict 有办法预测说我今天想吃牛肉盖饭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迅说的那种自由意志跟一定程度上决定论不冲突的一种理解。 哎，那我说到这个就有个好奇的点，那有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呢？那根据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然后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证据能说明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吗？ 这个我刚刚说很多了，我觉得接下来我把麦给到大家，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真的就跟你怎么定义自由意志有关系了。在我粗浅的理解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绕来绕去最终车轱辘化的问题。如果说你定义的自由意志是说那种很庸俗的自由意志，就是我现在我就在这，我想要 A 马上 A 就来了，那当然我觉得它可以说明就是他是在反对这种庸俗的自由意志论。但是呢，如果说我的自由意志仅仅是说我的思想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就是我的思想或者说我想要的事情是由我的历史我的 personal history 构建成的，那我觉得那当然是有的。就算说我这个神经网络可以预测出我想不想吃牛肉饭，那吃不吃它还是我自己的事情，不是这个外星人给我洗脑的事情，对吧？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真的跟你去怎么看待自由意志有，或者说你去怎么定义它有关系。 如果是神经网络出来，应该大概率也是几率吧。比如说，你十天没有吃牛肉饭了，昨天又吃了火锅，那这样你可能有30%的几率这顿吃牛肉饭或怎么样？可能是这样。而且美团推荐其实应该现在也有，就是有神经网络去推荐吧，然后我觉得推荐的还是挺糟糕的。然后这个就又就是这个事情，那个什么也在讨论，就是 Zima Blue 他的就是文本也在讨论，但他改成那个电影的时候把那部分删了，而且这也是一个讨论很久的，就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你们可能都看过了，应该 Zima Blue 里面关于那个记者他有个辅助机器的那一段的讨论吗？ 这个我觉得要看你的神经决策过程是量子的还是经典的，就是如果它是经典的话，那假如说你的信息足够，它就是可以预测的，就是100%它就会吃牛肉饭。那如果它是量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不可以预测的。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这个不可预测就会增加更多的自由意志，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一定要喝牛奶，和你投一个硬币，正面喝牛奶，反面喝豆浆，这两者我不觉得后者比前者更自由。 对，特别同意。 然后瑞东 ，sorry， 我现在得去开会了，我得挂机一会儿，然后麻烦瑞东和思佳 moderate 一下。 好的，刚才乐西想说什么，请讲。 就是我有一些疑惑，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我会觉得自由意志的话，就是我现在这一刻做的决定是可以决定我未来的走向，就是未来在现在这一刻之前是没有呈现出来的，未来它呈现出来是随着我这一刻的某个决定，或者是这一秒我在想什么，或者是这一秒我的一呼一吸它才慢慢的展现出来。那么如果是说决定论的话，我会觉得决定论如果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更加简化的模型里面，是不是会很像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就是这个数字就是下一个数字永远是前两个数字的和。那么一开始我们如果第一个数是零，第二个数是一，那么后面的数字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全部展现出来，第三个数字就是一，第四个数字就是二，那么这后面所有的数字就是和你之后做的决定不相关，因为你只要有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后面的这个数字是什么它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来。那如果人们是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话，就是说人们的命运是事先已经被设定好了的，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主宰，就不管这个主宰是神也好，是宇宙本身也好，或者就是 karma 也好，那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主宰？ No, I don't think we meant that. 我至少从我的角度上我一定要打造一下，就是我觉得之前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 history defines the decision, the options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nd what we are going to choose, 并不是说有人决定了我们的 destiny, 上帝没有在使骰子，没有人为我们使这个骰子，就这一点我觉得要，至少我的 opinion 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东西和所谓的 destiny 不一样，我的角度来看是说就是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就是你得到什么样的 option, 这一点还是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但是呢它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也了解，对物理学了解非常浅。我觉得神经，从我的了解是，就是这个大脑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定能确定和完全不能确定。就我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发现，所谓的把所有事情看成完全的随机是一件很没有很数学家的想的方式，就是很脱离现实的一种状态。世界，我们的人生和所有的实际上是还是 follow 一定的 pattern, 但这个 pattern 不会是由谁，无论你是把它提高到就是 religion 的这个 level 呢，还是在其他的角色，我觉得不是由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 agent 决定的。这个这一点我觉得要提前说明，因为如果这个点不说明，我觉得我们后面的讨论就会从到另一条路上不没法回拉回来了。但是如果有其他人有其他想法我们可以讨论，但这个是我的看法，我也不知道其他做神经科学的人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乐西其实你触碰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人有没有宿命这个问题。一种宿命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两个世纪前的看法，就是有什么星象决定了你的命运，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想法。但是呢另一种就是，既然我觉得你提到斐波那契数列，其实你就已经触碰到一个点，就是在早期的信息可以决定晚期的信息。比如说有一句俗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三岁看小，八岁看老，这个几岁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但是这句话背后表明的理念是人是有稳定的性格的，就是一个外向的人他十年之后可能还是一个外向的人，就是人他的各种决定有一定的连贯性，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性格可以维持到明天。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你说的斐波那契数列一样，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正直的人，那我明天不会突然间变成一个小偷。然后这个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文本里面呢，有一个故事的其中一个主角吧，他叫做 Dana, 然后他在可能是在高三的时候，他跟他的最好的朋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起在酒店想要旅馆房间吧，想要办一个 party, 然后他们偷了从各自的父母那里偷了这个 止痛药来作为就是作为一个娱乐项目，但是结果被老师抓到了。然后这个 Dana 呢，他就说这都是他的药，这不是我的。然后在这个事件以后，他的当时的好朋友就走上了一条不断下沉的一个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称为坏孩子的道路，就是跟一些其他那些总是在做坏事的人一起，然后经常去吸毒，后来进监狱，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故事有中间有一个轨迹，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就是 Dana 发现，虽然他一直怪罪自己，他觉得当时他做的这么一件事情，一个决定就毁了他朋友的一生，但是当他去看很多个平行宇宙里面平行的这个朋友的时候，他却发现即使他当初由于随机的原因是做出了其他的选择，哦，这个人叫 Vanessa， 就比如说他当时如果把这件事情完全包揽在自己身上， Vanessa 会因为愧疚感而跟他疏远，从而跟这些不好的人去同流合污。如果他说的是责任平分，那么他们两个人都会受罚，结果 Vanessa 还是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所以这个故事最后的给我们的一个什么说启示也好，或者说这是作者的一种观点也好，就是虽然我们生活中有非常多随机的因素，也有很多决定可能是你觉得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十年二十年这个层面，那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是宿命也好，命运也好，但它并不是由星象决定的，也不是由一个人工智能决定的，也不是由一个超自然的神灵来决定的，而它是人这种生物的一个属性，就是我们具有这种稳定不变的人格，并且可以维持几十年。 我觉得挺想挑，我们接下来现在上了好几位新的speaker， 能大家可以按照顺序来讲一讲吗？然后我也没有 track， 我们就寻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吗？还是 我已经讲过了。 那苏呢？ 对对对，我在这里啊，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发言啊。我以前读到一个文章叫做就是关于那个意识和经验，到底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然后那个意识和经验，他好像文章里啊，大概我十年前读的吧，所以也忘了，但是他里面有讲了，其实有一些无意识的举动啊，就是你的经验，就是举动也就是一种经验嘛，就是你的经验可能这种无意识的举动，它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是甚至是发生在你的一种你做决定的之前的。所以其实我也是对这个，我以前也思考过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但我一直没有那个一直没有答案嘛。可能我最近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自由意志起码你受精卵你不是你决定的嘛，再一个如何去思考如何是一个受精卵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由意志，他逐渐变成一个人，然后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有自由意志了，但是你没有不能抵抗这种必然的一个命运嘛。所以怎么去思考这个自由意志，可能各位都讲了，但是自由意志不知道连怎么定义也是不是特别，我自己也对这个概念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感觉从我个人来讲，我总感觉对自由意志有一种怀疑，因为你是受精卵的时候你没有自由意志嘛，然后你又有一个必死的一个命运，是不是？所以对，没了，其他没了。 OK， 下面是鱼。 就瑞东，你前面说的就是书里的那个例子，就是他的朋友吸毒，就是我想把这个转化到更现实实际一些的，就是一个问题是连贯性，然后连贯性这个原因是其实我们 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就是和不能说是被环境塑造，但是被环境影响，然后但一个连续的过程里，我们在环境中间会有不停的事件来去更改这些东西，比如也许你碰到了某一个人，然后你参加某个活动，然后或读某本书，然后这样其实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个人的性格或他 personality 有一些改变。然后再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更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讲，神经应该也是一直可以被塑造，好像说成年了以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塑造性还是怎么样，也不是完全的趋于稳定，是这样的。 可以，我觉得我理解你说的就是说神经系统会在随着时间发生不断变化，那怎么还有可能会有在十年二十年这个时间尺度上还保持稳定性？这个其实两者并不冲突，就是我每天都有新的经验，它都会以修改我，在某种意义上它都会在物理上修改我的大脑，但是它修改的是指定的区域，比如说写入记忆就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功能。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就是还是你刚才说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好了，那就说人格好了。我六年前做过一个人格测试，是当时我的这个就是研究院的同学，当时都是一年级，他发给我们一群人做这个人格测试。然后我昨天又做了一遍，然后我发现他这个测试是四个维度，我发现其中三个维度我基本上没变，但是还有一个维度我变了挺多，就是从一边变到了另一边这样子。但是这些人格的稳定性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发现嘛，就是说可以不断的重复，你去做心理实验，就是它确实是有一种更加宏观的一个模式，它是可以一直保持的。 想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一下，就是你的性格也决定了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对吧？然后决定又反复的不停的影响你的人生，所以说这个也说明了，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那个 random seed， 然后这个 seed 就决定了很多问题，所以说导致了好像有一种错觉，就是你的东西很稳定，但实际上这个稳定性是从这个你不断的做这个决定来巩固的。 对，我也是这意思，就是如果有某一个外来的东西突然改变其中，其实是就是生活里也会见到有些人其实是会有一些蛮大的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用这个来论证某一种的宿命论，我觉得是这样的。 哦，它并不是可能 也 我只是把它称为了宿命论，我并不是用它来论证就是完全决定的或者说是可预知性，我只是说这是一种理解宿命的方式吧。 明白。 不好意思，我可以 comment 一下刚刚瑞东提到的宿命这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就是因为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因为您正好提到这个问题，然后我想到说我们日常之前比如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应该是这样讲，其实上是因为你小时候在观测他的行为的时候，跟这个孩子本身出生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他其实他整一个他跟他原生家庭这种互动的模式，还有以及他生活的那个环境，其实是一种 social context， 然后他在这个 context 里面他每一次的这种 behavior 的这种跟环境的 interaction 都会在他的大脑里面就形成一个记忆，然后他长大以后，就如果你一定要谈宿命的话，其实是他长大以后会有这个 cues， 就是每一次遇到相同的环境的时候，他之前的那种行为的 cues 就会产生，就是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那个环境算是一个 cue， 然后他又会把他之前做过的这种 behavior 然后再现，所以他会 repeatedly 去重复这种行为的 pattern， 然后所以这形成了一种他的这种行为的 pattern。 然后瑞东您刚才说的那个他说吸毒啊什么的，其实是 他是处在一种unconscious 的一种，就是他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有害的，或者说他其实把曾经生活的环境里面一些这种比较算是我们客观理解为歧途的这样的一些命运，就是继续的在他的生命中延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自己能够 aware 到，比如说他在做吸毒，或者说他在做一些有害自己生命的行为，他能意识到这是有害的，他意识到我的人生不能这样走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走出这样一种宿命的。 Well, I disagree. 就是实际上我以前做过关于吸毒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有一种叫 compulsive， 就是他哪怕是意识到这个是有问题的，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停止，就是一种就是这种冲动，或者是这种 competitive 的 compare， 就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很难说他如果是自己有意识的话，他能够是有意志的去选择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毒品很难戒。 哦，对， 只是这一点而已。 嗯，因为其实后续的话，其实是需要给他进行一些 intervention， 他才能这种行为才能调试过来。就是让他有 awareness 是第一步，但是接下来你可能需要给他一些什么 placebo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intervention， 然后这也算是认知那个治疗法里面的一种嘛。 我也想就这个就是 echo 一下，这个就有点像知白守黑。我知道这个是对不对的，但是我过去的所有的种种的 pattern 和行为和我的没有办法去做出所谓的正确的决定。那么也不是说就是宿命论，因为我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一个心理学家叫杰克霍什么的，霍吉亚霍什么，说就是说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也就是说，那思想这东西肯定是有后天的一些影响，包括他经历他的受的教育和以及他包括所有的周围他受到的这个影响，吸收进来的影响。那么这个也就是凡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吗？这样看来就是那个决定论的感觉。那到底这个自由意志是有还是没有，怎么体现在我们的这个一生中呢？ 嗯，我插上去吧。就是刚才苏跟 Nikita 提到一个点，就是谈到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两个话题，一个是什么是自由意志，第二个是如果我们有定义的话，怎么去判定对象是意志。然后但是我们来谈论这两个话题的使用的也是这个意志，所以在所有的谈论当中它会有很多循环论证的问题。这个一切都是由知识论的这个辩论产生，就是我们是不可能通过现有的知识现有的意识去解释这个现有的意识。这个悖论在如果这边有研究那个 cognitive science 研究认知科学的人应该大概都知道，就是在现在认知科学界主要都是通过去比对计算机系统的一些决策的方式来试图去明白人类做出决定的一些到底是这个内部的这种意识的机理是什么样的。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不是自由意识，但有没有可能存在自由意识或者这样子。比如说很多人在这里可能都用过这个 Arduino， 就是你给它里边编一些小的程序，建立一些方程，然后定义一些名词，定义一些变量，定义一些功能，然后有一些储存的指令的序列，然后呢它就能根据输入的一些输入的一些信息来做出一些动作，输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它所行事的所有的原则，然后它认识的语言全都是由我们人去定义的。然后它本身通过他所拥有的这一些方程，对，有拥有这一些执行的指令序列，他是没有办法跳到上一级去明白他自己存在的这一种方式的。所以从这里上来讲，如果我们是那个小的这个 Arduino， 是这个单片机的话，我们是 没有办法通过我们所有拥有的这个语言去完全理解我们所存在的这一种方式的，因为就是我们就是不存在这一个解释的这一个媒介，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们是几乎是不可能去判定，就是第一是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定义，或者绝对或者说超越于我们意识的一个定义，什么是自由意志。第二个是即使我们就是怎么说找到了这么一种定义，就好像虚数爱一样，就假设有一个 imaginary definition， 然后你也是没有办法去认证这个意志是否是存在的，因为你使用去认证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东西本身，那你如何去认证它本身的存在？所以 我觉得梁 你说 就是你说的这个论证我有点不同意。你提到了两种论证，第一个论证是一个系统不能理解自身，你把它是作为公理给出的。第二个论证，你说人类比 Arduino 或者说一个简单机械，因为简单机械不能够认证自身，你用这个类比的逻辑来论证人不能认识自身，或者说不能认识某一个特定的意志的名词。但是这两个论证其实都是一个怎么说呢 begging the question。 然后我觉得我想要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就是人既然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那它是不是就不可能认识基本粒子？那我们对基本认识的粒子是由于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有任何不完善的地方，它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由物质构成的吗？ 是，就是这就是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就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但是就是在从我看来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去以你建的模型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你永远只能接近，然后去到达不了。这也是这如果是按照你说的我们有能力去理解，那么科学是有终点的，就是我们的理解到这一步就停止了。但是现在科学的方式是一直在去建模型，然后去认证你这个模型建的是不是正确，然后一直但是做物理你当然知道在物理的边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然后它这些事情在引导着这个我们建的模型在一步一步的完善。然而如果照你说的是有能力去全部理解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有终点的。然而现在我们就是认识的所有事情之中有哪一个事情是有终点的？就是你可能可以得到大量的这种可证实的一些理论，你甚至可以运用这些你所理解的这一个模型去制造这种宇航器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在这些就是理论当中，它可能只适用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特定的环境或者特定的一些物理量，所以从这点上来都这也上来说，你所谓的这一种我们是否能认识这个世界，如果从这个世界的这一种就是我们建模无限趋近却远远到达不了那个绝对复杂程度的那这个观点上来讲，我认为我们是认识不了这个世界的。 对，那么梁我们就完全同意了。然后最后唯一的区别就是可能我对自由意志的看法是它更像一个椅子，它并不需要我们理解了暗物质再来理解一个椅子。自由意志其实没有那么神秘，自由意志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是我们的一种日常生活中经验的直觉，它有一些作用，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中有自由意志假设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故事，这些概念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你说知识是没有穷尽，这个我完全同意，总是任何一个理论它总是有边界，它总是会产生问题，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当你说自由意志因为它是关于人类的概念所以就不能谈论不能理解的时候，当然可能我理解错人的意思，我是觉得自由意志完全可以谈论，完全可以，就像你理解 Arduino 一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自由意志。可能我对这个问题是特别乐观的，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神秘的。 我所谓的就我不是说神秘啊，而是这个东西它本身的定义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你这个我们是在讨论一个词语，是这个词语拿出来四个字大家都认识，但是可能在你脑袋里边以为的这个自由意识和在我脑袋里边以为的自由意识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可能需要做出一些很明确的示意，大家才能有可能去讨论一个话题。对，我 对，可能是这个问题的。 但肯定，但我要插一句，就是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那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科学历史上所有的问题都是经过这样子的讨论才得到最后的 definition 的，我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讨论，通过这样的摸索，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一刻。难道因为我们知道啊，这路太难走了，我们就不去走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 不是太难走的问题，而是就是你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怎么说，就是网格化这个世界，用语言来网格化这个世界。然后比如说你给这个硅藻定义它叫硅藻，然后另旁边不一样稍微软一点的就定义成别的，然后在这种取名的过程中，我们是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大脑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连续性，所以我们使用姓名去给它网格化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建立，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个方式去建立一个简化版的世界的模型。然后在这个问题中，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定义什么是自由意识。然后在自由意识本身它代表的是可能是一种无穷的一种存在，一种意象的时候，你我们却需要用一个有限定性的一个词语去定义它。然后在此过程中就会发现了，就会出现我们对这个同样的使用的一个词语有不同定义的状况，然后我们还要去用更加限制的这种语言去讨论它，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的意思不是说它难，而是说这个讨论很可能并不是会到达我们需要的地方，但当然这也可能引导我们到别的新的地方，当然讨论是有意义的。对， 就是思佳，我觉得梁说的意思可能比如说做一个对比，工作记忆，就是说在 cognitive science 里面，工作记忆它现在有一个这个 Bradley 提出的模型，它有这个 phonological loop， 它有 visual sketchpad， 然后它有一个 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 但问题是如果你要去找，就是说它是有一个 framework，但如果你要去找他在那个 brain 里的这种算是 ground truth 的话，实际上你是找不到一个工作记忆它的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根据这个 framework， 一点一点的找到它的 neuron basis。就是说自由意志的话，你可以去讨论它，可以去研究它，但梁的 point 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无边界的东西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更好去研究它？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想 echo 一下梁，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就是自由意志的定义非常重要。像维特根斯坦说过，就是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都是定义问题。然后就是我自己想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一般就是不去纠结这个定义问题，就是说它自由意志可以有很多很多合理的定义，然后对于每一个合理的定义，然后去想就是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然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就是然后自由意志我觉得有两个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定义，一个是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done otherwise， 就是说我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我觉得是跟决定论冲突的，然后我个人倾向这个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然后另外一种意志可以是不受到，就是我的想法或者说我的 choice 不受到外物的干扰，就是 free of constraint of other things。然后这种如果是这种自由意志的话，我觉得它是存在的。然后如果接下来还可以讨论的，就是如果假设自由意志是这种定义的话，接下来还可以讨论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当毒品成瘾的人，他其实是他想要吸毒，就是他但是他想要吸毒，这个可能是受到了药物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有些人他被洗脑，然后他的想法，他的 will 和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说他的想法其实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外物的引导，然后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说他有自由意志。对，然后这是我想讨论的。 首先我想稍微 reset 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房间有几个话题，一个是一本科幻小说叫做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如果看过的话欢迎来讲这篇，就是你对这篇小说相关的感想。第二个题目呢是 Ted Chiang， 是我最喜欢的短篇科幻小说作家。第三个题目呢是因为这本小说里面提到了一些跟自由意志相关的话题， 所以也可以讨论自由意志，就是大家不必一定要局限于第三个话题。然后我稍微也 moderate 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就是如果对现在已经刚刚训讲的还有两讲的想要回应的话可以回应，如果暂时没有呢可以请雪莹，如果你在的话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嗯，谢谢 moderator， 我就是想补充一点然后再问两个问题吧。嗯，第一点我想补充的是我想谈一谈他的这样他对于自由意志的一些看法，就是我有看过他的一个访谈，他自认为是一个相容论的支持者，然后在那个访谈中他提到了一个哲学家名字是 Daniel Dennett， 然后这个哲学 对 然后这个哲学家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 inevitable or unavoidable， 就是不可避免性，就像那个reading 他最后最近提的那个故事中的一个例子讲那个 Dana，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整个故事的一个女主角的形象，我心目中的女主角的形象，就是在这个女主角她在任何的一个世界里面做出不同的选择都没有办法改变她朋友的命运，那么对于 Dana 来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那么她就没有必要去责备自己，没有必要去承担这个道德上的审判。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认为不存在自由意志，就是这个 moral responsibility 的问题就比较严重，那是不是说一个人犯罪了，那是因为是某种其他因素决定了，那他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结果呢？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泰勒江他内心里面比较温柔的一方面的体现，就是说在我们仍然在某些时刻可以选择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像那个奈特一样，他最后选择我可以剧透嘛，他最后做的那个决定，然后能够让他之后的平行世界中的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嗯， 对，我们可以就是不完全剧透的话讨论这一个理念，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懒惰的人，我可不可以通过今天做一个，比如说我今天早起，或者说今天上班的时候认真工作，可不可以改变未来的我？一种理念，我觉得他这样在这个小说里面他给出的答案是可以的，就是你每天做的决定在你所在的这个宇宙里面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因为它可以决定你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另一个反对的意见就是说，你做这个就是虽然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但这只是你的一种感受，就它并不是一个新增的信息，昨天的你已经有了今天的你做这个决定的种子，所以这个变化并不是突然间无中生有的。 我可以回应一下之前那个自由意志的定义吗？ 先雪莹，你想你还有想补充的吗？ 哦，我补充完了，然后我还想再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物理学家称说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然后我并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概念，是说如果我们有完美的信息，包括如果我们了解到所有的物理规律，那么是不是在给定所有先定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一切状态和情况的话，这就可以证明说所有都是一切都是因果决定，所以不存在自由意志。所以我想如果 speaker 里面有学物理学的，能不能再仔细的阐述一下这个就是物理学家怎么认为自由意志说是一种illusion的这种概念。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想，就是瑞东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 bug， 我不是特别懂，然后我想再 rephrase 你的那个问题，是不是说假如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无时无刻都在激活了这个冷静，那么在我这激活这个冷静之后，我是究竟是和谁来比呢？比如说最开始只有一个我，然后我是这个我拥有世界上第一台冷静，那么激活之后我一个我就会变成两个我，那么如果同时这两个我又激活了冷静，那么两个我就变成四个我，那么一开始的我这我到底是和谁比呢？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在激活冷静之后 就变成其他世界中其他全都变成决定性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特别懂，能不能再具体阐述一下？以上。 对，谢谢雪莹，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个 bug， 就是我觉得可以用两种视角吧。一种我可能我稍微更加 charitable 一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棱镜。原因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天气学家，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在第一天，我们说一月一日好了，他开启了一个棱镜，然后呢，一个月之后，他去搜集全球各地的天气报告，然后跟他棱镜对面，我们说他是蓝色天气学家，他跟红色天气学家交流情报，他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天气不一样，然后呢，他对这个观测结果做出了解释，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的解释是当我们按下那个按钮，第一天1月1日按下按钮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两个平行宇宙中有一个微小的差别，可能只是一个氧原子的运动轨迹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经过一个月的这个扩散，就可以扩散到整个世界，导致了这两个宇宙中天气完全不一样。这个解释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量子平行宇宙中确实有一个所谓的有一个类似于光球，但它不是光速，是不能超过光速的信息扩散的过程。两个平行宇宙确实它可以有这个不断的扩散的微观世界的变化，但是这个解释缺少一环，就是这一个月内显然因为这是一个棱镜已经很多人都有的时代，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世界中应该也是符合我们世界的规律，也就是说量子不确定性并不是只有在棱镜中才能发现。那么这一个月之内其实发生了无法计数的量子随机事件，产生了无法计数的可能性。而这个天气学家，当蓝色天气学家和红色天气学家交流并且写论文去汇报这一个天气不同的发现的时候，他们却忽略了这一个月之内发生了所有的量子不确定性事件，而假设所有的差异都是由最初的那一个按钮所造成的。这是一个就是它设定内部自相矛盾的地方。 然后你说的就是物理，以物理的这个来解释，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是之前看了关于控制论的书，然后可能就因为我也没有读的特别就只能说了解一些，所以也不能给你一些特别准确的，但如果你对这个有问题可能可以看一下控制论的，就是是以量子的，就是以概率的形式来取代一种物理上的一一对应的形式，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想再回应一下瑞东，你刚解释的说，我现在明白你意思，说他那篇论文给出的结论说，所导致天气的不同，只是因为最初的那个激活，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可能激活这个活动会造成的，这种，影响。那我就在想提一个问题，说那。如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需要写这个故事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想那个二叉树，你可以想到一个非常稠密的二叉树，或者是一个非常稀疏的，就是在我激活一个棱镜和激活下一个棱镜之间，我需要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差能够让我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 对， 就是还是我最开始讲那个，比如说我假如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棱镜，然后我激活一个之后，我一个我变成两个我，那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和我平行世界的我来进行对话。那在下一个时刻，这两个我又同时激活了棱镜之后，只有我这个世界的我激活棱镜，那么我又变成了两个，现在就有三个。那我这个世界的我还是新的那个世界的我和平行世界的我进行比较，到底是？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从如果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从一变成二，然后其中一个变成二， 听起来好像是有三个，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还原到物理一点，就是怎么样理解多世界诠释。那其实我的数量是不可数的多，也就是说每一次当你做一个量子测量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从不可数的多变成了两份的不可数的多，那这两个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是你一边看到红色灯一边看到蓝色灯。我们不考虑他这样说的这个交流问题的话，它其实是完全符合物理的。那如果下一步你开展第二，你去比如说看点了红色灯的那个世界的你再去点第二盏灯，那么就会产生同样的产生两个等量的分支，一个看到红蓝，一个看到红红。那这时候的数量关系就是蓝灯并且没有再暗是二分之一，然后红红和红蓝各是四分之一这样子。但它其实都是就是说一个世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是说数量关系上是二比一比一这样子。然后我很同意雪莹你说的，就是它其实之所以设计棱镜还是为讲故事所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其实它的这个 bug 也不严格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设定本来就是反物理的，它可能同时也反了逻辑，所以可能它反逻辑让我更不舒服一点。但是最后来说还是为它讲故事服务的话，那确实它需要一个在点击棱镜之间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发展，这样才逻辑上才有可能是两个人去比较，哦，一个月前分离两个平行的我，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再来看怎么样。这是对，就是雪莹你说很对，是他叙事所要求的。 嗯，我明白了，就有点如果想那个最不难你们最初推荐的那个小说，他如果要想讲故事的话，如果他只是思维非常快速的跳跃，在以秒的为单位跳跃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讲故事，对吧？就是他需要他是睡醒了之后然后有一个时间。 对对对。然后雪莹你之前提到了就是关于 moral responsibility 跟 free will 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是对犯罪的惩罚并不需要假设人有自由意志，就是即使人都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然后我依然可以去惩罚罪犯，不是因为这个罪犯他有 responsibility， 而是这个罪犯对这个社会很危险。然后一个过失杀人犯比一个故意杀人犯受到惩罚更少，不是因为他 less responsible， 而是因为他没有故意杀人犯那么危险。 那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精神病患者，他们如果犯罪的话，应该在法律上对他们的这个处罚和对一个正常人的处罚是不一样的。那我理解的就是因为这种精神病犯人他做出某些决定可能就不是他自主有意识做出来的决定，那么他就相应的不应该去承担这样的后果。 现在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了，就是一些是脑中肿瘤，一些是梦游者，这些就是杀人之后也不用承担责任，就是因为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当时并不是处在清醒的状态。 哎，这我要补充一下，然后因为这个我挺好奇他这个是不是真的，然后我当时确实去看了那个美国和英国的法律案例，其实真的打赢的情况很少，只是那个律师当时用这个东西去 claim， 然后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即使有一两个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赢了，因为这个借口赢了的人后头都被推翻了。所以说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实际上在实际的历史中没有站住脚。 哎，我想好奇一下他后来没有站住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影像学的证据被推翻了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忘了，后来好像是就是有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说他不是，就是是他这个我记到的一个就是唯一的好像就是成功的是第一次，就是第一个例子说他是有精神病，然后第一次用这样子借口来打官司，然后最后那个人还是进了就是受到不是在法外，现在我们这儿不是法外之地，好像是说他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借口，他不是他并没有这个就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我忘了，可以回头我再去练。 我们说的可能不是同一个案例，你说的是一个 所谓的 insanity defense， 他自己说自己是精神病，但是还有一些是有影像学证据表明，就是他脑中长了一个肿瘤，然后长肿瘤之前和之后行为完全两样，摘除肿瘤之后就恢复之前，然后后来那个肿瘤又长了一次，所以就是有非常硬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的行为和长肿瘤是直接相关的。 哦，那我不是说的这种，那所以说像你说的那种案例，他就真的就可以让他杀人放火也 it's okay。就 不 OK 啊，就他如果比如说这个肿瘤摘不出来，那肯定不是说放出去让他杀人放火，只是说不要以杀人罪来罚他去，比如说你把他关小黑屋之类的，而是要就是考虑到他是因为脑中肿瘤失去了控制，那么对他的处理就是应该是比如说肯定还是要限制他的行动，要不然他出去又去杀人那也不行，但是就不会有惩戒性的那个惩罚。 那我这就很令人好奇的，就是说那怎样的证据才算是证，就是有强有说服力的证据呢？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地方长肿瘤，说实话我们对大脑的了解也不能说哦，你在这儿长了多大的一块肿瘤就一定会100%的做怎样怎样的决定，这样子决定绝对不是他的决定，就这个和精神神经科医生去做一些用 questionnaire 做一些调查或者怎么样做一些观测得到了证据，虽然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但这个区别有多大呢？就是它怎么量化的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细节的问题了。我觉得我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就是考虑一种极端状态，就是在长肿瘤之前肿瘤面积体积为零，然后他有一个 baseline 的人格是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肿瘤长得很大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他犯了什么罪了，可能要去找那个当时的报道来看，但是就是他的行为非常反常，然后好像是犯了杀人罪吧，但是我不确定，反正就是犯了一个暴力犯罪。暴力犯罪之后呢，因为他周围的人也是怀疑他为什么像变了一个人，然后是因为偶然的因素去检查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肿瘤。那你说就是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怎么样判定这个肿瘤是有因果性，就是他要是如果是一微米的肿瘤算不算，如果是一个有一个阴影不确定肿瘤算不算，那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实操上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概念的层面我觉得有一些证据是我是比较能够接受，就是一个是从零到一的改变，一个是在同一个病人内反复，他就是他摘了肿瘤之后又长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说服力还是挺强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说，如果你再找第二个人同一个区域长一个肿瘤，他是不是会有同样的行为，那我同意思佳你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并不能完全做这个预测。 哎，大家好，我能不能回应一下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刚才雪莹问的那个，因为我个人认识的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说本身因为科学界上有两种观点嘛，一种观点就是说物质决定意识论，对吧，物质决定意识论的话，那本来意识就是被物质决定的，那既然已经被决定了，那何谈自由呢？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刚才你这个肿瘤是一个例子，那明显这个是物质的变化，对吧，脑中长肿瘤了嘛，物质发生变化就影响了他的意识。另外一种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用这种迷药啊，因为我以前在我家的一个保姆亲身经历啊，这个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亲身经历，他被人问了一下地址，问地址的这个人给他展示了一张纸片，实际上里头包含了迷药的，但是他脑子是清醒的，但是呢他就带着这个人去把他自己所有的钱，但是他身上没有钱，他回到家里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那个人，而且再把他送走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这个药效就没有了，他就醒过来了，他完完全全记得所有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发生了这一切，但是他不由自主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他算是自由意识吗？他其实不算自由意识，因为他的意识被其他人控制了。哎，这个药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啊，怎么这么厉害呢，能够控制你的行为。他说还有朋友遇到过什么事情呢，银行。 等一下朋友，我打断你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药我是挺怀疑这种效果是否存在，因为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就是你保姆被人骗了钱编一个故事来说哦，它是一个很厉害的神奇的药。 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他真实发生的，不是因为说被骗了钱才。 对你，你对我的回应是，你对我的回应是，他是真实发生的，因为他应该是真实发生的。其实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要存在的话，那么骗一个保姆的钱其实是他能做的最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我并不是说排除世界上有没有可能有这么神奇的密钥，但是有一句话我忘记它原来是怎么说的，就是一个非常超常的现象需要非常强力的证据，仅仅是一个人告诉你说他有这个经历，你不能就说这个经历一定是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这个是我这边等于身边人直接告诉我的，其他我也听到过有些人说甚至到银行里头取钱，因为密码他们不知道嘛，他自己输入密码然后取出钱来交给人家都有。当然你如果不相信，想着这些话都是无稽之谈呢，我不能作为这个证据来讲，但是我只是说分享我这个一个经验，或者说个人的一个感受。那么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呢，是科学家其实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实验，大家可以应该去 Google 搜索得到吧。那么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你大脑决定，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想吃面还是我想吃饭，在你这两个做一个选择之前，那么科学家经过了你的这个一个数据的收集，就脑电波的一个变化收集什么之类的，在你自己还没有想决定之前，其实科学家已经得到了这个结论，因为他发现了 这 个、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木有，我们 okay, 因为我来的 要不给一下，就是因为很多前面上麦的人等了很久，就 Harper 还没有反应，我们要不要先看 Harper 有没有其他的话题还没有讨论过的，好吗？ 好，感谢主持人。我刚才是因为听到宋说的那个贝叶斯，然后所以上来的。因为我本身是做 machine learning 的，然后对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个三岁看老，还有那个勒西就比喻的这个斐波那契数列，然后我个人感觉可能用贝叶斯来model 可能会更贴切一点。然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是就是现在就是对于 machine learning 的话，他们用那个贝叶斯网络基本上是基于结构的，就说它是有一串的 node， 然后对于每个 node 它有 input 跟 output， 那么 input 它作为先验，然后呢 output 就是它的后验，那么A 的后验同时呢也是 B 的先验，然后就这样一点串下去，就是生成一个贝叶斯网络。那么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在神经科学研究这一方面有没有基于时间的这个贝叶斯网络，就在神经科学的实验方面。好的，谢谢。 有人有对这方面有了解吗？如果没有的话 Harper 抱歉，我们可能先跳到下一个话题，然后大家也有时间想一想。 我在这儿补充一个刚才那个木友说的那个事情。我专门调查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学那个以显难解的时候，老师有提过这个，我们叫它都市传说。然后这个药实际上首先我要结论，就是这个药是不存在的，这个是一个很多人认为他们发生，但实际上他们有这样的药做了实验去调查它是不是有这样的效果，答案是没有这样的效果。就是这种药叫它的有个很中耳名字叫魔鬼的呼吸，大家可以去谷歌搜索一下啊。好，就这样，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假的，但是应该是假的。 这个名字真的好中二， 超级中二，而且这个药它提炼的方式也非常，大家都就是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它就是一种曼陀罗花提炼，它就是 target on acetylcholine 的，然后它的整个这个过程运作的过程，大家实际上也就是有道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就是说像我他的这个版本，他这样都市传说版本我都听了好多次了，就真的就是经常说啊，我给你一张纸然后你打开，然后就那个，或者是说就这个人在身上涂了什么东西，然后经过他靠近他对他呼气就有了这个效果，但实际上是这个剂量是完全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情况，但如果剂量过高 这个人的状态就会进入一个像zombie一样，就是僵尸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就完全瘫痪了，就是基本上瘫痪的状态。所以说就很难达到像这个都市传说说的这么玄妙，就是我又能够听你说什么去做什么，我又能够又有那个行动，我还能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个是不可能，就是不现实的。 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听到别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选择根本就不相信。那直到这个保姆这个亲自讲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他不是会对我说谎，因为对我说谎没有任何价值嘛。那么他只是分享了他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当时就对我是很震撼的，因为他是实实在在跟我讲，因为他当时还给我带小孩嘛，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吧？因为他就发生在我家的时候，所以的话，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啊，还真有这么一回事，我这个给我刺激非常大。 这个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不要去轻信这个 subjective experience，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灵异故事啊 ，whatever， 这个就我们就跳过了。那下一位，该发言的是哪位？是锦标吗？ 喂，是我。刚刚我就是在讲自由意志的时候上来的，然后讲自由意志到底存不存在的时候上来的，然后很高兴看到大家其实是。都认为自由意志没有一个明确定义，所以不应该讨论存不存在。但是后来我又发现有些朋友还是在讲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就先把刚刚大家讲的话题重新拉回来吧，拉回自由意志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本身，自由意志本身没必要去讨论存不存在，因为它的本体，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所以你讲它存在不存在。必须要建立在它的定义已经清楚的情况下，但是这个也不代表我们没法去讨论它，因为自由意志 free will， 我们可以说它，我们可以把它从一个零或一的状态转变成一个从0%到100%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是一种完全不自由，意志是完全不自由的，或者说是完自由，意志是完全自由的，以及中间的很多很多连续的这种状态，而且这个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就像我们都知道计算机里边其实计算机其实没有办法产生真正随机的数，但是它可以通过去测量当前的时间和当前设备里边其他状态去产生出来足够随机的数，所以就算世界真的是一个完全决定的状态，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去产生出来足够自由的意志，就像是计算机可以通过足够复杂机制产生出来足够随机的东西一样。只要它足够随机了，这一个其实和自由意志和真正自由的意志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既然自由意志的本体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们就可以往它的认识论层面上去讲，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样的意志是完全不自由的，什么样意志是部分自由的，什么样意志是完全自由的。通过这些讨论的话，或许可以去慢慢去接近，通过这些东西的明确，可以慢慢去接近这些东西的定义。我也是希望听到大家讨论来讲这方面的东西。而且，但是，我在这里边还是想。echo 一下刚刚瑞东说的这个小说里面 bug， 我现在只看了一半，还没有看到结尾。但是据我现在看到的来说，刚刚讲的那一种，一个科学家在一个月之前，开启了机器，并在一个月之后，测量了当前世界两个世界的状态。这个东西，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只有一对量子的纠缠的变化。中间并没有很多量子的纠缠，所以产生的平行世界，这种平行世界的假设就是说每一次测量的状态产生出来两个平行世界，而这个状态一旦这个状态开始之后，两个世界之间是并没有相互作用的。在小说里边也是说科学家是在一个月之后继续测量的，也就是说在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对量子比特纠缠量子比特坍缩了，产生出来两种不同的状态，因此产生的混沌效应去继续去不断的发展，在这个复杂系统里边不断的扩散，变成让两边的天气情况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状态。而在一个月之后，在这一个月之中，这两个世界并没有产生继续的相互干涉， 所以也就没有分裂出来更多的平行世界，也没有更多的这个量子分裂的状态产生，所以是在一个月之后测量出来的东西，的确是因为最初的那一对量子比特的解纠缠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一个 bug。 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是想说自由意志，我没有人要 echo 的话，我可以去说一下我的想法吗？ 可以。 对对对，我也是刚才说到自由意志的时候我就上来的，因为我之前在另外一个房间叫信仰中转站的房间，我们在里面可能讨论了一个月的时间，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什么，很多不同的人，有脑科学家，有佛学，佛教方面的，也有通过普通的这种科学或者心理学，或者从普通逻辑思维的方式来说吧。我现在也是差不多也是转述我听到的很多观点。那我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现在已经是听了那么多讨论之后，我现在是站到了一个坚定的机械论的这样一个阵营，然后至于是否是一个决定论的，现在还在讨论当中。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个机械论，就是这个世界不管是人的想法还是说这个世界，它都是一个sequence 吧，就每一个 sequence 它都是由前一个 sequence 然后这样决定的。当然我这个系统里面可能没有包含量子力学或者这个多重宇宙。然后我听到了关于自由意志的定义，我觉得有两种吧，有两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像刚才那个金彪他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复杂性，如果这个选择或者说这种情况够复杂够多，那我们就认为它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从机械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也不算自由，这只能算是一个伪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我听到了有一个定义我觉得非常好，它就是说如果东西一个没有原因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一个完全没有缘由的，就是你测不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自由意志。我觉得这个定义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一个机械的世界角度来讲的话，这种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我最后就是想说一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机械的世界或者决定论的世界。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本书一样的，或者人生也像一本书一样的其实你翻到第一页或者你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但实际上后面的所有的结果都已经注定了，只是因为你在当前你是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所以你感觉这个主人物是自由的，或者我是自由的简单的分享这么多，谢谢。 这个比方让我你先说，不好意思。 谢谢。我就稍微 echo 一下。我想说的就是常常在刚刚你在说的那种是基于了一个你认同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错误的。你或许相信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假设它是错误的，那你的基于这个前提推测出来的东西也就没法去进行证实，也就是说没法去推出自由意志不存在这个结论。所以我在说的只是就是我们在不知道自由意志定义，不清楚自由意志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以我们的认识去判定它，因为我们的认识可以大差不差的去确定去认识到哪些意志是属于完全不自由的，哪些意志是部分自由的，从哪些意志是完全自由的，从中间切出来很多很多不同的状态，然后从这些状态里面去逐渐去推测它的本质是什么，而并不是一开始先扔出来一个无法去证实的所谓的本质，然后再去再以这个前提直接去下结论说自由意志存不存在。所以就是把自由意志从存不存在这种二分零或一的问题，零或一的解决，直接给变成是一种连续性的，把这种离散的东西变成是一种连续的概念的讨论，把自由意志当作是可能部分自由的意志，就是这样。好，谢谢。寻刚刚想说什么？ 对，我刚才只是想说就是 长城你的比方让我想到了特德江的另外一本小说叫你一生的故事，里面特德江应该是用了很类似的比方，但是他好像是用的画卷，就是说人的一生像画卷一样，然后如果是那本小说里面的七只桶的一员，他其实是可以一眼看完整个画卷，但是他不会对未来做出任何改变。然后我其实觉得特德江还有另外一本小说叫《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我觉得那两本小说就是跟自由意志其实更加相关一点。然后那两本小说的世界观是决定论的，就是他认为世界是机械的，然后从宇宙的一开始就可以一开始到结尾这个过程是注定的。然后里面的人他们有的人知道了未来，像你一生的故事里面，还有像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里面，有的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他们不会选择改变未来，或者是回到过去之后改变过去。然后我想就是静波你刚才说的自由意志的连续性的定义，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对自由意志给这么一种定义，就是说自由意志意味着我的意识不受到外物的阻碍。那么如果给它以这种定义的话，那这个自由意志可以是一个连续的，就是可以想象就是在牢里的人可能比在比自由的人有更少的自由意志，但是他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自由意志。但如果是采用自由意志的另外一种定义，就是说自由意志意味着我本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那么这种定义它是跟决定论不相容的，也跟机械论是不相容的。那么这种自由意志它可能就不存在一个连续性的这么一种定义。 谢谢勋，然后我们 move on 吧。下一位是 Andy， 然后最后一位是关。Andy， 你有什么想 comment 的吗？ 我算是问一个问题吧，因为前面提到一个那个研究，1999年的 Libet 那个研究，我做了那个我自己业余看了一下这个一连串的那个文献，然后看到2007年的基本上就是讲到 free want， 就是可以 veto 的那个 free 的 decision， 他是说人是有这个东西的。然后再到哲学层面的话是就不知道，因为就像你们讲，就是 free will 这个东西的定义不知道。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之前讨论到什么程度，就先问这个问题。 我刚刚回来了，然后我来稍微回答一下安迪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这个问题其实经过了几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包括从其实是从勋最开始提到一些比较操作性的定义的，就他谈了一些现在主流的对于，就首先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他聊了一些现在一些主流的观点的流派，然后我们后来又补充了一下几个从神经科学方面试图去论证或者说反论证的实验，就从李贝特实验开始有几个实验，然后后来呢讨论就进入到了更多的就是这种哲学层面，甚至有的时候到了玄学层面的探讨，但是大家的主要的讨论点还是在于说怎么去定义自由意志，或者说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良好定义的。现在大概我刚刚回来20分钟左右听到的是这样。 对的，对的，这也是我所就是预期到的东西。因为我为什么会看这个论文呢？是大概3年前我在研究印度的一个教派，是福坦多，这跟禅宗有点像的不二论。然后我看到有一些人很喜欢用这个 Libet 这篇文章，想要证明，想要就是假装没有自由意志嘛。然后我就这个论文一个下去就是一个衍生，然后发现根本不知道的。然后这些印度教的人，他想去宣扬一个教义，他想就是告诉别人没有自由意志，你就把自己的自我拿掉，然后就不要有自由意志了，你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冲动或者是直觉来，就只根据直觉来。但我个人是有点反对这个的，我觉得人是可以 discipline yourself and change your course of action over time。 我是相信这个一点现在。 嗯，很好很好，这个一下子扩展出去了，都到印度教这边，我觉得可以专门开一个房间专门讲神经哲学。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拉回我们这个题目，我挺期待七松，既然七松都回来了，我想就是在最后结束之前还是希望七松能够讲讲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 title， 就是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恐惧，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哎，我看到下面是不是关还没有讲话？ 对，我想讨论焦虑，不想讨论自由意志了。 哦，那好那好，那关先来。 非常好。 因为小说中有一个设定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个互助小组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说这个你可以潜在的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嘛，是吧？大家就不自然的想去看一眼，是吧？因为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嘛，就然后这个产生互助小组，就像人家要戒烟一样，他们要戒看未来，是吧？或者戒看另一个平行世界。然后，我不晓得这个小说是什么时候写的。然后突然想到，就是现在其实 Facebook 也可以间接的达到这个效果，是吧？就可以看一下之前这个。这个前任是吧，这个现在过得怎么样，这个好像也产生很多焦虑，是有被讨论的。还有一个我想说什么，哦对对，比较，就是之前我们常会说啊，你跟别人比较会产生焦虑，是吧？然后这本小说说了很多，哎，跟自己比较产生焦虑，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有意思的点。对，我想听听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对 啊，鼓掌鼓掌鼓掌，我很喜欢这个点，就是光是这个世界有已经卷成这样了，跟别的比较都不行了，要跟自己比就要卷跟自己卷，真的是内卷的终极版，就是内卷。 哦，简单回答关，就是小说是2019年出版的，然后它肯定是已经这时间上已经是在这些关于社交媒体引起的焦虑的研究之后的。然后我有一个视角可以这样说，就是凡是平行世界可以交流的故事，都是假借平行世界之名讲的一个同一世界的故事。就这些平行世界的自我，其实就可以把它看成是特别特别像你的一个其他的人。 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在关来之前我们稍微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小说里面写了一种就不同公司它会提供不同的服务，有的公司提供的服务就是它会帮你去查看，比如说存不存在这样一个平行世界，你是接受了某个工作的 offer， 这就有点像就是刚刚思佳说的自己跟自己卷，自己跟自己去比较。然后我想超简单回应一下刚刚 Andy 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了 Libet， 包括 Libet 之后就是磁共振版本的等等这种实验，就是我们是觉得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就不像有的媒体吹嘘的那样，好像提供了自由意志不存在的铁证一样，就他们其实是一种，就他们其实并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反证什么，他们只是找到了一种准备电位。然后就接着刚刚关说的这个跟焦虑和恐惧、跟焦虑有关的话题，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包括我读到 Ted Chiang 在小说里面写的一些细节。其实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些现在的研究，就他像一开始瑞东他谈到了他写的那一段，就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说你站在一个悬崖前面，你这个时候你有两种恐惧，第一种就是你会，当然他原文好像说的是你有两种焦虑，就是第一种是你会害怕这个悬崖本身，就这个悬崖的高度和它的这种黑暗和不可测会让你觉得可怕。那另一种就是这个题目里说的这种焦虑，他说的是说你会害怕说自己会不会突然怎么的不受控制的就往这个悬崖下面走了，就是你有太多的 freedom， 你可以随便做，所以说你可以走下悬崖，这是他所说的焦虑。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是他自己的哲学思考，包括他引用的那个哲学家的一些观点，但其实跟现在的就是我在做的跟恐惧和焦虑相关的研究有一些暗合，就是人的恐惧和焦虑其实是其实是可以按照这种逻辑来划分的。本质上他讲的这种对于悬崖本身的恐惧是一种比较生理性的比较原始的，就是在神经科学里面看的话，它所相关的区域一般都在大脑皮层以下， 没有在大脑皮层上面。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会担心说啊，我要掉到这个悬崖下面去了，好可怕呀！这种作者所说的焦虑，其实就是一种，说的通俗一点，是一种更高级的，或者说是一种，更新被发展出来的这种情绪。然后用我们今天讨论了很久的这个自由意志的话题来讲的话，可以说恐惧是一种自由意志比较少的恐惧，然后焦虑呢是一种自由意志比较多的恐惧。就我最近在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我之前一个实验的延伸版本，就是技术升级版。就之前我做过一个实验是，我们做了一个电脑游戏，然后让被试戴着 VR 头盔去玩它。这个电脑游戏就是说你在 VR 头盔里面会看到这种非洲大草原，然后会有老虎来抓你，然后你是扮演一只羊，你要在老虎抓你和吃草之间，做一些抉择，就要尽可能吃到草，但是也要想办法不被老虎抓到。但是呢，就说这个老虎它是有，就根据这个老虎长相不同，还有一些别的 visual cue， 它的攻击方式是会不同的。就有的老虎会很早就来抓你，然后你基本上没有什么跑的方法。那有的老虎呢，其实是会让你有机会能够跑掉的。然后你被抓到的时候，就会手腕上被电击一下，但这个电击不是特别疼，但是会非常的讨厌，就是你不会想要这个电击。然后我们想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就想去找刚刚说的这种恐惧和焦虑的区别。我们通过一些训练的方法，当然那个实验做的比较粗糙，最近的这个实验我们在技术上把它完善了很多，就是中间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微调的过程，但总之就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微调和这种 conditioning， 我们想让他们在看到其中某种老虎的瞬间，就是会把它等同于这种 fear， 就是没什么跑你跑不掉的，就是那种比较原始的恐惧。然后看到另外一些老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感受到这种焦虑，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危险的，但是 there's something they can do， 就他们可以通过一些好的 decision making 去逃掉，然后去吃到草。然后呢，就还有在技术上升级，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些就是这种多模态的分析，去把什么颜色呀和 visual cue 的这些影响给消除掉，然后最后我们看的这个差距就是，它对于这种两种，在这个地方讲就是所谓的恐惧和焦虑的这种差距。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恐惧更多的是在，当然是大家，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杏仁核，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在，皮层之下，比如说有一个叫 PAG 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跟你的呼吸和吞咽等等相关的这种脑干的等等这种区域有关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焦虑这个东西它也在杏仁核里面有表征，但更多的它会在大脑皮层，比如说前额叶这些地方有表征。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现在看起来比较 robust， 比较稳定，比较稳健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会觉得说这其实强行要套到自由意志的观点上的话，就是恐惧这种情绪包括我们其他很多情绪它其实都是有功能的。那它功能性的一部分可能就是自由意志，说的通俗一点，自由意志更少的部分。然后它功能性没有那么强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主观思考更多的部分，可能就是自由意志含量更多的部分。就说到功能性，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个很有名的病人，这个病人的缩写是 SM， 就是 S 点 M 点。这个病人他很有名，就是他的杏仁核双侧杏仁核都被切掉了，就是双侧杏仁核都有 lesion。然后他因为这个杏仁核被切掉了，他就失去了很多的恐惧功能，比如说他看到街上的车不会感到害怕，然后呢他看到蛇这种东西，看到蜘蛛也不会感到害怕。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害怕都被消解掉了，一些基本的害怕它是有的，比如说溺水窒息它会有害怕。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初步的证据，就是当我们的恐惧是需要通过经验和学习，或者说用青年房间的话，通过一些自由意志来构建出来的话，它很可能是依赖于杏仁核和大脑皮层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这种可以说是像所谓的 hardwired， 就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比较硬件式的比较自动的这种恐惧相关的部分，它其实不是由杏仁核完全决定的。对，我刚刚就是想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想聊聊这个，就最后在快结束的时候分享一下这个。 好有意思，齐松，非常感谢分享。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刚才说的已经隐含到，就是比如说对溺水的恐惧是否意味着它也是更难或者不可能通过一些疗法，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叫做 CPT 吧，就是通过疗法能够去 改变的这个恐惧是不是就对应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自由和不自由的区分？ 瑞东，我明白你讲的。不过就是说现在的各种 phobia， 比如说按照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应该对比的是比如说 spider phobia， 就是对于蜘蛛的这种恐惧和深海恐惧。但其实他们的治疗难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对于幽闭空间和封闭的恐惧还是基于一种想象，就还是基于一种这种构建，而不是说他真的去想象自己溺水了。因为其实人很难去想象自己溺水的感觉，如果他没有真的溺水过的话。但是呢，你说的完全正确，就是人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人是没有办法去克服对于溺水啊、窒息这种恐惧的，因为它就是真的是很硬件的 hardwired。然后这个跟那种后天发展出来的，比如说还有人有什么广场恐惧症这样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就发散一下，因为我差点和七松当那个师兄妹了，我就想发散一下。那你们有没有就是把瞳孔，就是去点肾上腺素这一个因素给考虑进去呢？就是这个东西在无论是在恐惧或者是焦虑上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说modulator。 那我听到你这个话说，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你这种把两个东西给分开定，把他们的 boundary 给画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些研究。那我就在一个猜测，那是不是恐惧是一种 physic response， 其中通去甲肾上腺素起到一个关键性的 physic response of 去甲肾上腺素。然后焦虑，它我们都知道焦虑的时候瞳孔会好像要更大一些，就是去甲肾上腺素和那个 performance的关系就是有这么一个关系，那就是 tonic response of norepinephrine 和这个焦虑有关。你之前都是说的是这种皮层的区域，你们有没有考虑把这个 neuromodulator 放进这个里面，把这两个皮层的这两个 question 给连接起来呢？ 哦，思佳，其实你说的这点非常好，我现在暂时想不起来那个作者的名字。但是大概在16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得回去找一下，就是小鼠身上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了。他们做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physic versus tonic response。 然后他们发现的是在小鼠身上调控这两个不同过程的是这个杏仁核的两个不同的导区。但具体的导出我记不得了，我可以回去找一下。但在人身上的话，我知道是有人去做这个瞳孔反应的。其实你当时说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真的来了 Caltech， 那肯定你也会来做这个瞳孔。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做的这个人不多，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收过这方面的行为数据。那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方向。我现在能回答你的就是我现在在用的，就是我们用的一些行为指标，其实就是首先我们有这个皮肤电导率，有 SCR，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至少现在的 pilot data 是跟理论上能够合得上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用一些这种心理学上，比如传统心理学会用的这种questionnaire， 叫做问卷报告，对，问卷报告。比如说这个这个 STI 就是 state anxiety 的这种问卷报告，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就是说他们在看到那个我们觉得是 anxiety 的老虎的时候，就他们的一些关键脑区的这种 response level 和他们的行为都会跟这个STI 联系上。也就是说当他们的 STI 这个值更高的时候，他们对应的脑区也会更活跃，说的通俗一点。但是呢，在 fear response 里面，就是在那种他们知道肯定没得跑了，就是那种纯粹的恐惧里面，这个东西是不相关的。就是我会觉得这也是行为上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恐惧和焦虑是有一定的 boundary 的。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如果说我在这边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做一做就是跟瞳孔方面的这种研究。 对，特别是你说最后这个点，就是说你找到你们甚至有 questionnaire 的这个指标，发现他们是可以把他们 dissociate 的。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你在瞳孔上就能够找到很好的证据，因为瞳孔的那个 tonic physic 是已经是知道很长时间他们是 associate 的。那如果你们发现 dissociate， 那瞳孔就能够告诉你们答案是什么。 谢谢思扎，这个我们之后可以私下再聊。就是我其实就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恐惧和焦虑这种大家经常平时都会体会到的情绪，特别是现在就像几位提到的这种很卷的时代，它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它会有一些细分。然后现在我觉得随着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这种所谓的研究 paradigm 的丰富，在人身上和在老鼠身上在模型动物身上这种细分其实都做得越来越好。 我想我觉得七松刚讲的实验非常的有意思，但是七松你好像只讲了行为学或者神经学的某些反应，但是没有讲这一个具体的实验里边怎么去操作，怎么样，什么样的老虎产生了焦虑，什么样的老虎引起了焦虑，什么样的老虎引起了恐惧，这个其实或许可以和题目直接挂上，自由的老虎引起了焦虑吗？到底是怎么样控制？ 我这个还是解释一下，不然可能有点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步一步把它调整到我们自由想要的状态的。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这种所谓的神经反馈的过程，就是神经反馈就是我们能够实时用这个所谓的 real time information， 用实时磁共振，我们能够在它做实验的时候看到它脑区的活动，这样我们去进行这样的调整。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两只老虎，一只是红的，一只是蓝的。这个红的老虎呢，就它的速度很快，然后它攻击人的这种领地意识会很强，就是它看到你可能马上就会攻击你。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蓝色的老虎，它可能就是不确定性更强，然后它攻击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然后可能它会在接近你就慢慢走到距离你很近的地方才会开始攻击你。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这两种老虎肯定是红色的那种更接近于那种原初的那种非常 primal 的那种恐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它你就知道，如果说你假如说你做了100个 trial， 然后你其中30次碰到它你都被电了，然后你肯定对它印象超深刻，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老虎是会给你带来电击的那个东西，它就会变成一种恐惧的这种符号。当然其实实际的这个过程没有这么简单，最开始我们的那一版比较粗糙的实验是这么做的，但是被很多 reviewer 批评了，所以后来我们加入了这个 real time fMRI 这种神经反馈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去变更这些老虎参数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把它 match 到相应的脑区活动上，然后以及最后我们会把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信息，比如说什么红色呀，当然实际的实验里面我们是给了它斑纹和它的这种发型不一样，我们去把这些东西给 mask 掉，去把它 regress out，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可以说是不确定性更强的老虎带来了焦虑，确定性更强的老虎带来了恐惧，如果说粗糙一点说吧。 谢谢，这个和我想象的也是很一致，这个就像很多人有信仰信神，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单纯的想要找到一个确定的东西，找到一个能够去操控他们一切的东西，来去减少他们的焦虑。当然恐惧是少不了的。 我能提个问题吗？给三位神经学家提个问题。那我们就是焦虑和恐惧这两个东西的区别以及他们的原因，我们从直觉上来看是比较直观的啊。就比如说焦虑是和很多种tendency， 他们在那个conflict in conflict， 然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不舒服，然后恐惧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 threat， 让你觉得很害怕，这个是直观的，这个感觉到。然后我的问题是，各位在就是神经学这个方法论里面，就是把这个心理现象和脑子里面的区域 mapping 起来这件事情，有取得一些最显著的最有趣的结果是什么？刚才讲的那个蛮有趣，就是那个就是切掉两个什么东西之后就感觉不到恐惧，我觉得那个很有趣。那有没有跟那个差不多有趣甚至更有趣的？最有趣的是什么？或者是最 counterintuitive？ 因为现在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蛮 intuitive， 你知道吗？就是用传统的一些认识或者我们基本的常识都可以解释，有没有反常识的？ 我就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首先其实我个人对于这种所谓的心理现象跟大脑区域的 mapping， 我是非常，虽然说我自己就是做这个的，我可以说是专做这个的，但是我其实对它挺反感的，就我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就是很牵强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如果说但是安迪就是你提到另一点就跟病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那个病人叫 SM， 就是他的双侧杏仁核被切掉，这种病人就这种病理性的东西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正是因为这种病理性的这种非常罕见的这种例子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比如说你要想要积累，通过积累学习积累经验得到了恐惧，比如说对蜘蛛的恐惧是需要依靠杏仁核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现在包括我自己做的这种东西，我都只能说我尽可能让它严谨，我尽可能在统计上在这种分析方法上让它严谨，让它漏洞更少，但是我会觉得它本质上是一个这种就是相关性的研究，它并不能真的说我非常严谨的把某个心理过程给 map 到了某个脑区上，我只能说我们通过这种尽量严谨的统计方法得到了一种相关性这是我非常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然后安迪你刚刚问的这个我可能举不出来一个这种所谓的反直觉的这种例子，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跟这种双侧杏仁核的切割非常像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病人当时这个病人的代号我忘了，就 SM 其实还来过我们学校，但是这个病人我没有接手过，就是他是有一个区域叫做 fusiform 我忘了他是中文是什么， fusiform 这个区域是你认脸的，就他跟人脸识别跟 object recognition 跟物体识别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很多实验都会做说我来区别两个人的人脸和区别两个不同的 object， 那会发现说在 fusiform 里面就是人脸识别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专门的区域是跟人脸识别相关的，然后真的有病人就是他天然的非常不幸的就是有 fusiform lesion， 他的这一块出了问题，然后有一本非常著名的科普书叫做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Hat， 就是这个人他的 fusiform 出了问题，然后他发生了一个什么恐怖神奇的现象呢，他不能把自己的妻子继续当人了，他会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一个帽子，就是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就是根据这个临床医师他在这本书里面记载的这个病人的各种自我报告也好各种现象也好，他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妻子回来了，他会觉得他会自我报告说我觉得妻子好像是挂在衣架上的一个帽子一样，我想去拿这个帽子，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其实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确实有这样神奇的病例存在。 我看一下，那个叫做 The Man Who Misidentified His Wife， 叫 Mistook， 他就写的是 Mistook His Wife for Hat， 作者是 Oliver Sacks， S-A-C-K-S， 汉语就是错把妻子当帽子。 是的，那个是非常经典的科普书，是个很标准的，就是过去大多数的神经科学科普都是由neurologist 或者是医生来写的。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很多问题了，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也都有发言过了吧，我应该没有 miss 掉谁。我们现在就 wrap up 一下吧，然后确定一下下一期我们要聊什么。 JY， 你是想对刚刚提到的有什么回应吗？还是想新话题的话，我们可能稍微等一下。如果你想回应的话，可以回应一下。 我想 comment 一下焦虑和恐惧的区别呢。一个是 chronic condition， 就是说你有个焦虑是个 sustained 一个 level of anxiety， 那么这个恐惧呢是可以是一个非常 physical 非常fast 而且非常 strong 的一种 emotion， 它就是 mediate 你的就是 flight 就是逃跑反应。我就想 comment 这么一句。 是的，我们刚才已经聊到这个就是norepinephrine 的 phasic tonic response 的这个关联。还有什么其他的人没有发言，还是需要想要最后 wrap up 一下的吗？ 我就是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下一期的话题，然后呢我在这里再一次打广告，就是我建了一个主页，这主页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就是你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找到我们的下一期包括往期的主题，因为我发现 Clubhouse 的这个说明页面还是能做的太有限了，所以在我的头像或者是机器人的头像里面都有这个链接。 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讨论的话题呢，可以直接 email 在我的主页上面，我们为这个 club 专门设立了一个 email， 你们可以把就是想要聊的话题或者是有趣的科幻发到这个 email 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至于下一期的话题，现在四家七松，你们有想要就是想要做一下一期话题的科幻吗？ 我感觉可能我们还是与其说去找话题，可能更好的还是我们先把小说选出来，然后也许话题自然而然就从小说里面产生了。那我们可以继续在群里面让大家讨论，可能现在很难马上找出一个大家都觉得 OK 的。然后这里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聊过的已经有，就是我按照科幻小说家来讲吧，就第一篇，哎呀，我很耻辱的忘记了作者的名字，但是那篇文章叫做 Learning to be Me。 第一篇的作者是 Greg Egan， Greg Egan 的 Learning to be Me。 然后我们后来又讲了一些关于日本科幻的内容，就是第二期我们讲了一下小林泰三的最不难这篇作品，然后跟时间感知有关系。然后第三期的第四期我们花了两期的时间来讲跟脑机接口和赛博朋克相关的内容，然后联系的作品是攻壳机动队。当然这一期我们讲了一些跟自由意志有关的话题，然后联系的作品是 Ted Chiang。 接下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特别想推荐的，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 最好是短篇，因为短篇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讨论之前看过全文， 或者是很值得推荐的漫画动画。 对对对，不限于小说，也可以是动画动漫电影都可以。如果现在暂时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像季松说的到群里去讨论，或者是邮件或者是 Discord 都可以。那我们今天最后如果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我们今天暂时到这里。 你们觉得他的创可以再谈一期吗？ 我觉得他可以再谈好多期 他的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可以拿出来讲一期。 对的， 同意。因为刚才好像是寻又提到他另外两篇，我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受，但是感觉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觉得可以多谈，因为很喜欢他的小说。 我其实很想说阿西莫夫，但是他的东西假如说没看过的话，现在看肯定来不及了。 那个永远都来得及， 就在一周的时间内让大家回去看完。我觉得比如说你要讲 Foundation 三部曲，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在两三个月之后我们要聊，我们提前做一下，或者半年之后我们一定要安排上，然后提前预告很长时间。 而且长篇我觉得也可以把就是对每一个人都看过全文的预期放低，我们就可以比今天的更加宽泛的去聊它的背景啊，或者是基础设定啊，或者是它有哪些特征啊，这些部分就是即使是就是看过的会觉得有兴趣，即使没有看过也不会听得云里雾里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长篇也是可以聊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个人的感觉，当然只有三期节目好像也不是很好，也不是个很大的 sample，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大家都了解反而好聊一些，我们甚至可以有时间聊聊漫威和 DC 的一些梗。 我正在看那个正义联盟，我一天看不完，我现在一天看一节。 哎，我也有这样子打算，就是一周的每天晚上安排看半个小时，然后看怎么把前面的内容都补上。我一集 DC 的内容都没有看过。 对，四家，我刚才说就是他最新的那部导演剪辑版的四个小时的正义联盟，他是很好心的分节的，所以就是可以正好第一部分看一天，然后第二部分看一天这样子。 但问题在于我前面什么Batman 啊，超人我都没有看过，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看到很多人聊过影评，但我没有看过。然后扎导的这个风格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说我肯定要在看这个扎导版之前，我要把前面他导的所有的这些 DC 的内容我都得看一遍我才行。 我提一个问题啊，问一下三位神经学家， 有关于自我管理的神经学研究吗？比较有名的一个我看过了一个科也不是说科普书了，算自助书了，也不是我看过，就是我知道就叫自控力，是不知道是一个某个常春藤的一个教授写的，这个算好吗？还是不太好？就是 Oh no， 我听到你说那个时候就脑袋就 Oh no， 所有我就听到无数的人都问过我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七松和瑞东，你们想要怎么回答？ 我觉得今天这个房间已经哦三个小时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话题，安迪这个话题啊，对了，我应该早一点说的，就是我忘记做了一个通知，就是我们的 club 现在有个新功能，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启自己喜欢话题的房间啊，它唯一的限制就是你开启的房间只有同一个 club 的人才可以看到，但是就是你可以直接开启一个专门聊特定话题的房间这样子。所以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开，暂时不开新的话题了，就是 对，我们觉得我们改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就是大家自己也可以开小房间聊自己想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超简单回答一下安迪这个话题，就是一般来讲，至少我觉得思佳和瑞东可能跟我比较像，就是我们会觉得这种谈自我管理的这种，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心理学书籍，很多时候是没有太多科学基础的。我记得之前也有朋友，就是他拿的是 Ray Dalio 写的 Principles 这本书来问我说，这里面的东西有没有神经科学的基础。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很难讲的，但是呢，如果说要牵扯上的关系的话，就是确实在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流派，或者说有些人他们研究的是冥想，就是他们会去研究就是跟所谓的 meditation 相关的一些这种神经现象，他们会觉得说人可能是进入了一种类似于跟 resting state 不太一样，但是又跟 resting state 很像，有这种非常强烈的 neural signature 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我个人是觉得我对这种行为上的研究持很大的疑问，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确实有这样的 正规的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对于冥想，对于 meditation 这方面的研究，他们里面好像有很多人想看的就是这种 meditation， 或者说他们所说的这种什么心流过程，对于缓解焦虑啊，以及对于可能也跟你说的这种自控有关系吧。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然后下一期具体的内容我们就在微信群里面，包括我们在 Clubhouse 上面也会发布出来。然后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会把它更新到就是瑞东，应该现在在瑞东的 bio 里面了，就是我们的这个 GitHub 这个页面上。 谢谢。 对的，我争取把它更新到上面去，然后所有的以后的通知什么的也都会同步在这个主页上面。 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不，我们还是就是 可以了。 Yeah, it's the time.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参加。然后这一次的内容是录制下来的，然后我也不太确定我们要不要剪辑，有可能就直接就抛到网上也 OK。这个都在群里面，或者是在等待瑞东的那个勤勤恳恳的 GitHub page 做下一步的通知。然后我们在微信群里面或者是 Discord 上面讨论接下来要聊什么，也不一定是说下一周聊，就是大家可以提出 suggestion， 然后我们安排嘛，都安排上。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正好三个小时，非常感谢大家参与。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或者什么时候，再见。